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96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3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8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04蚊，跌2.2；美团119蚊，跌1.6；盈富基金15.75元，跌7仙；阿里巴巴62.15元，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51.6元，跌6仙；友邦保险58.45元，跌1.25元；港交所224.2元，跌4蚊；比亚迪股份181.5元，跌4蚊；京东集团143.3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2.72元，系升1.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884，瑞士法郎7.851，澳元4.964，加元5.729，新西兰元4.473，欧元7.762。每百日元对港元5.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18点，升243点。港金报15,4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9.68美元，卖出1,64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啊告示打道东行啦，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告示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啊，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礼顿道去翻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将军澳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轻铁路轨交界路口嘅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mi。最近成日俾人话我讲嘢冇中气啊，所以为咗呢个节目咧，我要练好我条中气。 就咁啦。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分神、 小亮、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निर्धारित कनी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ਸਰਕਾਰ ਅਤੇ ਮਾਹਿਰ ਕਮੇਟੀਆਂ ਵੱਲੋਂ ਕੋਵਿਡ 19 ਟੀਕਿਆਂ ਦੀ ਸੁਰੱਖਿਆ ਅਤੇ ਨਿਗਰਾਨੀ ਜਾਰੀ ਹੈ। ਟੀਕੇ ਤੁਹਾਡੇ ਸਰੀਰ ਨੂੰ ਬਿਮਾਰੀ ਦੇ ਵਿਰੁੱਧ ਬਿਹਤਰ ਤਰੀਕੇ ਨਾਲ ਲੜਨ ਲਈ ਤਿਆਰ ਕਰਦੇ ਹਨ। ਪਰਿਵਰਤਨਸ਼ੀਲ ਵਾਇਰਸ ਦੀ ਕਿਸਮ ਦੁਆਰਾ ਪੈਦਾ ਹੋਏ ਖਤਰੇ ਦੇ ਤਹਿ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ਵੈਕਸੀਨ ਦੀ ਪਹਿਲੀ ਅਤੇ ਦੂ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左手左脚冇用噶， 师傅，你嫌我左手左脚一啲用都冇啊？ 徒弟仔，我意思系你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得左手同左脚两点接触，好易会倾倒造成意外噶。 但系如果全部手脚都要掂住个工作台，咁仲边有手做其他嘢啊？ 徒弟仔，听实美健康讲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啦。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从梦者地尽跑尽全力领先。 女声嘅嘢，你出声咪得咯，使乜自己嚟啊？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 去看不定，那是我否？变坏色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慢慢北斗，再扭多两扭。我要自自很富裕，我要意志很富裕。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 呢首歌 demo 本身咧已经有女声噶啦，结果 band 话录音嘅时候咧试过即兴扮下女声，睇下有冇 feel 嘅。最后佢话唔好提啦，不过佢多谢 Vienna 出口相助咯。作曲 YCL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YCL Edward Chen，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施雅莲施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舒舒服服嘅呢个星期二，我梁继章。 早晨，我系 fashion icon， 系头先阿兰子话嘅，佢叫我做 fashion icon。 犀利，嗯。 早晨，我系马小强，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升空，报告完毕。 升去边度空啊你？飞上天系嘛？ 系啊，而家我要 跌翻落嚟噶啦。 我闸住你， 你升我上去，我你都要落翻嚟啊！ 唔落，佢唔落，佢唔落， 你都唔落， 点都唔落。 冇错，系上咗神台，升咗上神台， 报告完毕。 今日点解突然个心愿想升空嘅？我想问 吓，好似劲啲啊嘛。 最劲都莫过于系咁啫，系嘛？去外太空 咁样升咗上去， 好神秘啊！ 咁我喺下边望住你啦吓。 好啊， 得闲写封信翻嚟啊，咁样咁啱嘅。今朝咧，因为咧谂起 Danny 啊，因为。10月25号都系当年咧佢离开我哋日子啊， 冇错， 系啦，咁希望佢喺另一个空间活得愉快。咁多歌迷咧，今朝已经话可唔可以俾歌我哋听听？ 当然可以， 怀念一下阿 Danny， 哇，嗰种书卷味，嗰种歌喉，嗰种数唔出嘅100样好处， 非常之 talented。 系咪啊？因为真系公子嘅感觉，贵公子嘅感觉。 送俾你阿 Danny 嘅呢一首旧歌《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真系最后一粒音听埋先咁开咪，太好听啊！钢琴同埋佢嘅声音啦吓、好啦，开始我哋星期二嘅节目，讲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晴干燥，真系干燥嘅，相对湿度得56%，咁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强烈季候风都系信号生效嘅。24度气温啊，今日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本个礼拜持续天晴干燥，所以呢个礼拜如果中意咧户外运动咧，朋友们就正正啊吓。咁啊，听日风势又会大翻啲噶啦。 野马币哥做乜嘢喺外围度踱步啊？你做咩坐到咁？ 神操嘛，神操，又想攞冠军。 想跑第一。 大哥，你好犀利喎！啱啱過去走嗰個星期啦、 啊，哎呀， 起碼你再接再厲啊你！哎，唔使賭呢啲嘢啦，你買你自己啊，咁啊一定馬失前蹄。 哇！呢個巴閉哥我都好做威咁，有冇少少江湖味道？ 如果你有隻馬可，你會點樣同佢安個名咧？ 係喎，不如 係咪啊？如果你有隻馬，係咪先？邊好多噶嘛？ 以前好興嘅咩一路順風啊，威個威威啊， 多數都係。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媽話：哎呀，童子手啊，你同我畫一隻啦。 真 係 啊， 好多係啊，好多年前。咁於是我畫咗一隻啦。第一次係得嘅，我記得第一次係得嘅。 多數都係。 到第二次咧，佢又話：哎，原來你真係得喎，你再畫啦咁樣。跟住我就畫咗，到而家都記得嗰隻馬名。 係，因為。 叫尽我所能， 你都系咁样系咪？你做人都系呢个 揾得尽我所能，有少少即系牛拎 feel 嘅，即系唉，我尽量啦， 尽力啦， 唔系几好啊，系啊。 咁应该点啊？一飞冲天啊？ 系啊！ 我身边嗰只马跑到跌咗喺度，崩埋添。 哎呀！ 真系尽我所能啊！真系。 哇！咁佢真系人如马名， 我到而家都记得。尽我所能 都系嘅，你其实你都差唔多啦，真系尽力嘅啫，你。 尽量啦，尽量 都要随时升空， 系嘛？随时升空，你都随时落地。 喐啊！喂，今朝咧，我听到晨光咧有一段嘅，咁咧我就听阿钟哥咧问两位拍档啦，小白同埋 O 咧，佢话：喂，你知唔知咧做过好长嘅研究？佢话如果人咧行路嘅速度咧影响佢嘅寿命啊，你有冇听嗰段啊？ 冇， 你有冇听？好啦，咁咧佢即系问咗个问题啦，就问佢两个拍档啦，你知唔知如果行路急速？急步行嗰啲啊，即唔系讲你去 jogging 啊，而系平时正常你都系 步速快嘅人， 相比步速慢嘅人，边个长命啲咧？咁两个拍档 长命 系啦，两个拍档即刻话慢嘅咁样。嗱，我即刻于是我谂起校长问问题，咦唔系，通常嗰啲咧唔似答案嗰啲先系答案。 嗯， 咁收尾最后揭晓咧，原来急步嗰啲人咧。是长命大概下 average 嚟计15年啊、 嗯。原因呢咦咁你。 唔知啊。 我咪即係死早。死早。 你好问你知你行嘅呢贵族。 即係死早30年㗎喇。 你行快啲啦你由今日开始。 行快啲啦。喂。 佢话呢 点解呢原因系。 我身边做嘢有冇听啦、啊、即係我听到呢度但佢嗰讲呢大约系80几同60几嘅分别。即係如果你行到急步嗰啲呢average 嚟嘅八十几，唔知八五八六咁啦，即系 争好远咁，争成廿年。 如果你 来回 慢步嗰啲就六十头或者六十中咁样， 咁嗰首歌咪唔好咯？慢步人生路，即系你急步先得。 咁应该唱边首歌咧？ 急步人生路啦，跑步咧人生路。 咁呢个大家信唔信冇所谓啦，你自己舒服嘅，你咪行翻你嘅步伐咯。我觉得就系。 但我以前啊，对唔住，我以前广告公司有一个老板，佢行得好快嘅，佢又高过我，即系高高瘦瘦嗰啲型格嚟嘅。佢系点咧？譬如话我哋出街做嘢啦，佢唔到最后一分钟，佢都唔出门口嘅，个个都要催佢嘅。一催佢咧，佢准备出门口咧，就先叫一个女仔帮佢攞个公事包。佢话你行先，然后咧几乎落到去地下咧，大家同步到，佢系好快嘅。 系啊，系咪树啊？仲唔知？ 好似仲喺树。佢而家七廿几岁啦，七廿几岁啦。我未 见步如飞嘅， 健步如飞。 咁你觉得点解会咧？如果即系你当如果当推断，点解会急步嘅人会长命啲咧？ 我用我自己嚟讲啦，我自己系一定绝对系一个急步嘅人嚟嘅，因为咧我心急噶，同埋我好怕啲嘢咧，即系喺度拖啊，又或者喺度咧 hea 唔知点解，因为我觉得好嘥时间噶。咁所以你话急步点解会快啊？会唔会系因为你嘅心跳会跳得快啲，同埋你嘅新陈代谢会比较快啊？ 我都系咁谂， 我估系同新陈代谢有关咯， 好似 即系好似你喺做 运 动咁样咯，咁样咯，即系希望系啱啦，系咪？但系就我谂，即系都莫过于每一个人。去到我哋咁嘅年紀嘅話，都有一日我都係咁樣講嘅，即係同遇到啲差唔多年紀嘅，都仍然繼續喺呢個圈子嗰度打滾嘅朋友，好耐冇見，跟住我就嚇、啊、你仲做緊，我就係啊，你都做緊啦咁。跟住大家喺度講緊就話咁喺度傾傾喺度講就哇，你頭髮嗰啲顏色咧真係幾好啊跟住另外一個人喺度講嘅就話我呢只仲好啊，話咧聲稱啊嚇，只係每一日咧就當好似咧 shampoo 咁樣去洗頭，洗完頭之後咧，跟住咧就可以俾一啲太陽曬一曬咧，佢就會自動變黑㗎啦。 咦？ 咁神奇！嗰樣嘢係來自日本嘅，跟住我哋身邊又傾傾下嗰陣，我哋話：咦，你冇發覺咧？好奇怪啊！以前細細個嘅時候，我哋大家都真係大家出嚟蒲啦，出嚟飲嘢咧，我哋唔係講呢啲嘢。 咁梗係啦， 係啊， 幾廿年之後就喺度講嘅話，咦，你頭髮啲顏色幾好啊！我呢一隻又點樣可以白髮變黑？ 我跟住我食咗啲乜嘢心乱问， 明啊？ 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咧，就喂你啲五十肩好翻未啊？哎呀，未啊！你嗰坐骨神经仲痛唔痛啊？痛啊！嗰啲咁， 因为交换食 supplement 嗰啲心得咯。 所以 你 话后生仔点会明白我哋喺度讲紧乜嘢啊？系咪啊？我哋同佢哋都倾唔到偈嘅话，系有原因嘅。 因为我又唔明佢又唔明我，争少少冇错啦。 所以真系唔好大家度互相嫌弃。 咁所以咧嗱，其实阿马老师啊，不过你会唔会因为今日我话俾你听呢个调查，唔系应该话钟哥讲嘅调查咧，你会调化呢个脚？ 唔会咯，佢点得啊？扑死佢啊！ 不过就算唔 系 咧， 喂，真系讲 真 噶，啱啊，扑 死 啊！ 就算唔系咧，我都系觉得嘅，我都好似同你讲过一次，呢个天气咧几适合开始你嘅运动 plan。 系啊， 因为唔会咁容易出汗啊，即系我哋 其实出汗都好嘅，不过咧就真系舒服啲咯。 唔系嗰种出汗热到你 好 热嗰种， 好翳焗嘅， 好翳焗嗰种。嗯，咁啊，快啲开始啦！嗱，其实除咗运动咧，饮饮食食啊，都系嘅。我今日咧喺睇到啲新闻咧，佢叫地中海饮食法， 犀利啊！ 地中海我净系谂到个头啫吓，因为好多时咧即系啲咁上一 年嘅。即系 Mediterranean 系咪？即系嗰边啊，希腊啊嗰啲地方嘅饮食法。 佢有啲咩嘅窍门咧？咁样有八个嘅佢哋里边嘅元素啦。第一就摄取大量同埋多元化嘅蔬果。其实 我 自问我已经系做紧呢一样嘢。 我哋维多利亚， 你同意啫？你有冇做啊？ 有啊，我好中意食生果嘅。你咧？ 我而家好得意，我每一日咧就逼自己起码食半斤菜。 嗯、 我唔知点解我突然之间觉得咁样系会最好嘅，因为咧当我持之以恒，我谂我而家实行咗大约一个礼拜到啦， 嗯、 每一日都有有即系有出就有入半斤菜， 系、 嗯、 分开三餐定系一餐食？ 一餐即系起码每一日里面有半斤菜，咁、嗯、样我就会发觉咁样嘅话系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系真系几好嘅，系啦，咁、嗯、我就最好嘅就系仲要系每一次我会去一个菜档嗰度咧就会系买四种唔同每样半斤菜，咁、 嗯、 你每一日咪可以食唔同嘅菜咯，你可以吸收唔同嘅维他命咯。所以咧就系嗰个连买菜嘅嗰位姐姐咧，菠菜莲都同我讲，佢做乜咁奇怪？你呢排要咁，我要逼我自己食半斤菜每一日。 但之前你唔食？ 我有食，但系我冇咁样系持之以恒。因為我唔知點解，我真係會覺得就係話成日要去諗嗰、那個便秘嘅問題咧，即係唔好介意我今日講得即係白嗰啲，即係呢個問題嘅話，我覺得就係用任何嘅問題我都整唔到嘅話咧，我唔信我自己係冇一個自己能夠可以研製到嘅方法。咁、我就覺得，既然成日都喺度講緊話菜啊呢啲咁嘅嘢都係咩？好，我就持之以恆，我睇下真係係咪真係得？原來佢真係得嘅。 得 係啊，幾好㗎！每一日都有。 主要嘅糧食咧，每日三餐咧，一定有一半係菜。即系譬如食，即系总之一半系菜，一半系其他嘢咯，肉啊或者饭。阿小强咧， 我菜我好中意食嘅，我冇刻意咁样，但系我系中意食。 系好嘅，的确系好嘅。 咁呢个都系你嘅人嚟嘅吓。 点解？ 唔系佢净系话我都中意食，我又中意买，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冇效果咯。 哦、 你琴日都系咁讲啦。 我即系冇你头先提嗰个问题嘅。 系咯。 好。嗱，第二样嘢就系吃味精制的全谷杂粮类咁样吓，有冇啊？你哋？ 咩叫精製嘅雜糧類啊？ 即 係 冇 精製 冇提驗過嘅，係即係有啲已經好 refine 咗嘅，譬如白麵包定麥包咁。我而家每朝早改咗食麥包嘅，即係冇再食一啲好軟熟。我以前係好中意食軟熟嘅包，咁而家我都開始學習食一啲谷類嘅嘢咯。 呢樣我真係唔刻意嘅， 我有試試。譬如可能我會隔住嚟買，譬如可能我今個禮拜我係食白麵包嘅，下個禮拜我就食一啲比較粗身啲嘅啲麵包，我就會咁 樣。紅糙米你食唔食啊？ 食紅糙米。 啊，呢個我真係未。 因为我每一次我煲饭嘅时候，我就会沟呢啲嘢啦，我又会沟呢个黑色嘅米啦，唔同类型嘅米，甚至乎嘅就系十谷米，十谷米里面包括好多嘢嘅，咁我就唔食精制嘅白米啦，精制嘅白米我都用，但系好少。 会唔会照得好辛苦嘅食？ 就系要你照，就系要你里面有纤维。所以嘅咧咁樣嘅話，你先至真真正正能夠吸收到嘅就係佢嗰啲粗糧裡面應有嘅嗰種可能微量元素啊。 白飯咧嗰種吸引力，嗰種軟淋淋嘅吸引力，實在太吸引啦！ 唔係唔食， 飯真 係 好食。 係啊，我都話啦， 相比你食紅糙米真係辛苦。 我會買一啲好貴嘅飯，我一係就唔食，我食嘅就食嗰啲好貴同埋好靚嘅飯。你淨係食飯已經係一個最高嘅享受。 哇！ 係咪咁話？ 冇錯冇錯， 係啊，打只雞蛋跟住就已經哇，好 淋少少豉油。另外咧就系适量摄取橄榄油同埋坚果 nuts 啊等等嗰啲咁。橄榄油我做而家都比较少用，都要学下先。 橄榄油我系基本上系揾嚟点面包咯。 系啊，我咪就系讲紧啦。我教过上次就系整嗰啲个咩啊 早餐 啊嘛，系啦。咁其实有时你好简单嘅啫，你只需要买啲个面包，咁跟住佢就最好系意式嘅嗰一种嘅拖鞋包，切开咗佢之后，咁跟住咧就只需要用少少嘅甜醋，即系意大利嘅醋。 系。 咁跟住佢就系有呢一个橄榄油，再加少少嘅盐啦，同埋嘅就系 pepper。咁呢个字你饮非常好。 头先你系咪话拖鞋包啊？ 系啊， 咩叫拖鞋 啊？我真系唔敢问啊！我唔知啊。 佢系扁塌塌咁样，即系好似个 iPhone 咁样嘅长形嘅。我好似记得好似叫系拖鞋包，我唔知啊。就总之佢就系意大利嘅啦，一只个四四方方咁嘅，你切开佢一片片咁样，略为少少 toast 咗佢。 呢啲我估一般面包铺冇得卖啊。 有 啊， 超级市场都有。就容许我未必可能 叫法式包啊？ 唔系意式嘅。是意大利的、哦、意大利的 你都未吃过是 吗？我 Google 给你看， 我以为你吃得太多，所以有点像拖鞋。是吗？ 是啊， 他饭 吃得多一点。是面包 比较少。 另外 每个礼拜吃起码两份的鱼类或者海鲜。 哎，最喜欢吃的也有啊。 Every day 食海鮮， 每日我 有。你唔好用海鮮咧，魚啊，係 啊，魚咯，魚咪海鮮咯。 OK， 咁啊，盡量咧食豆啦、蛋啦、魚糧製品啦。 豆我又係我至愛啊。 咩係啊？ 豆係啊，我好中意食豆。 鹹豆啊？咩豆啊？你食？ 黃豆、黑豆、無豆。 點食啊？就咁食啊？洗乾淨佢，跟住就咁樣。 係啊，飲啲橄欖油。 我正啊！唔該，即係你長命百歲啊！ 識埋冚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免针纸司法复核案政府败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几日医务卫生局同律政司做咗大量分析工作，政府好快会有决定同作出公布。佢对政府做事一直依法行事，当局喺法律条文上已经努力作分析同建议，好快有所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社会好关心同有好多讨论佢上任之后嘅首份施政报告，整体对施政报告有正面睇法。李家超话，听到有劏房户渴望入住简约公屋，有海外朋友对政府提出引入专才政策感兴趣等，对此感到鼓舞，重申施政报告的理念是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他相信智慧在业界和民间，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意见，亦都感谢公务员团队想出很多创新办法解决问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各部门官员会在立法会向议员解释施政报告的内容和理念，重申今份施政报告是市民的报告，如果要全面落实措施，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中大公布新校徽之后引起外界争议，校董会今日将会讨论。中大校董之一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话，更换校徽缺乏咨询，批评是闭门造车，亦都反映管理混乱。刘国芬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对事件感到愕然，事前未有讨论，话今次花了一笔钱，而家有可能不再用新校徽，需要交代由哪一个负责。本身亦都是中大校友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话，今次事件对中大造成伤害。中共二十大闭幕，总书记习近平展开第三个任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二十大会议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态度，美方欢迎中国在符合美方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包括气候变迁、全球卫生、禁毒和防止核扩散等，这样可能是双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方会持续努力维持沟通管道畅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美国会继续负责任地管理和中国的竞争，并继续寻求能够合作的领域，好像卫生和气候变迁议题，并在全球各地，特别是在印太区域，有能力应对中国在安全上的威胁和挑战。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另一个场合回应，总统拜登会不会在即将在印尼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袖峰会上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说，没有资讯可以分享。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22.跌157点，总成交金额5,2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3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04.2跌2蚊，美团118.9跌1.7，盈富基金15.68跌1.4，恒生中国企业51.52跌1.8，阿里巴巴62蚊升3.5，友邦保险57.95跌1.75，港交所222.6系跌5.6，比亚迪股份180.2跌5.3，南方恒生科技2.74系升1.4，京东集团144.1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8.97，瑞士法郎1，加元1.371，人民币7.307，英镑对美元1.13，欧元对美元0.988，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01点，升226点。港金报15,480蚊，升6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48.35美元，卖出1,6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礼顿道去返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将军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啊！预告一阵11点之后咧，我哋乜都讨论区。今日咧就系话一位你好深印象嘅长辈，我想加多少少注脚。如果两位拍档唔反对嘅话，我想加个注脚就系多过一位得唔得咧？ 可以 多过一位，因为我今日咧我自己出咗完题目之后咧，我就谂啦，其实咧喺唔同嘅场合或者唔同嘅地方咧，都会有啲长辈咧，佢一系对你好深嘅影响啦，即系佢影响你好深啦。一系咧就系佢嘅言行举止，你会觉得啊好得意呢个人咁样。咁我喺 做嘢嘅地方有啦，喺我屋企我细个嘅时候我又遇上过啦，喺学校我又遇上过啦，咁所以咧就如果 OK 嘅，睇下时间啦吓，咁大家都可以留下言啦，讲我见到有啲人已经写咗啲嘅，都几 touching 嘅答案噶啦， 好，第 日十一点钟之后， 刘华森物嘅印象可以系唔好噶嗬， 可以都系 可以， 唔好嘅印象都系一个，系 啊， 都系一个， 可以负面嘅， 系咯，负面嘅令到你好正面啊嘛，我第时大个唔想学佢咁样系嘛， 都系嘅， 有火啊你讲。 梗系有啦。你唔会咁咩？我会啊，我会啊，我想学你咁样。 我会啊， 我试过咁同人哋讲嘅，因为系啊，我唔想学你。 呢个咪叫反面教材咯，因为佢真系令到你觉得真系唔好呢个人咁，就唔想学佢啦。 冇错， 你咪望住佢讲。 所以阵间都喺度 讲，你咪望住佢讲噶。 我望住佢讲。 呢个冇乜想学佢嗰个 咩？ 冇乜所谓。 唔想学佢，唔想学佢不嬲啦。 你学到咩？ 唔系，你亦都唔系我个长辈，我学唔到，我点都追唔到你，系咪先？哎呀，我真。唔想学你啊！ okay, okay. 一世都唔想啊 ！OK OK OK OK， 好玩一个短短呢个心理测验好唔好？ 好， 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测下咧呢一个你嘅暧昧对象，暧昧对象大家都明啦吓，即系话可能系，可能唔系，有啲人好中意呢个 stage 嘅，即系觉得呢个 stage 咧系有一种 surprise 喺度吓， 唔中意。 但系有啲人点解你唔中意？ 冇年，而家呢咁嘅年纪，唔想中意。 咁 而家 唔系一定喺呢个年纪 咧。系啊，唔系啦。 你有冇中意过一次咩？ 即系你当你 我唔会细 啲嘅 时 候。 都 唔中意 嘅，我唔中意太长嘅暧昧期嘅， 系啊， 因为我觉得好嘥时间嘅。 我觉得佢系啲快嚟快去嘅人， 你了解我咩？你讲， 我收翻。 你觉得我系点嘅人咧？ 太似啦，你讲对唔住。 O K， 我讲咁，我系嗰啲嘅就系唔怕自己去追男仔嘅，甚至乎嘅就系如果系嘅话咧，我会同佢讲嘅。系啦，我唔会嘥时间，大家喺度暧昧啊，或者系就 flirt 嚟 flirt 去啊，系咪？打个电话搞嚟搞去啊，又嗰啲嘅，系咪？我唔系嗰啲人嚟嘅，系啦， 俾你感觉到， 我绝对 唔关注。马爷咧， 我唔真系好怕呢啲嘢。即 系怕乜嘢啊？你好怕乜嘢？ 暧昧啊！即系我享受追求嗰个过程，但我真系唔会暧昧，即系我会系唔系， 即系你都会向佢。 即系你追求嘅过程就已经就唔系暧昧啦嘛， 系 嘛？即系你已经系名正言顺话俾佢听，就系我对你有意思，你接唔接受我？跟住就大家开始拍拖嘛。 暧昧嗰啲系嬉戏嘅啫，系你贪得意嘅啫。 又未必，我又唔觉得暧昧一定系嬉戏，只不过可能。即系两个都唔系好够胆出声，咁咯又冇唔系太多机会俾佢哋单独一齐，可能通常见面都系一堆人，譬如学校里边，咁你又唔够胆走，咪系咁咯。 你有办法让佢知道嘅， 咪系咯， 一定有。 系啊，如果你暧昧呢个咁样嘅时期，点解要让佢 ？Anyway 嗱，不过呢个就唔系呢个话题，呢个话题就话到底呢个暧昧对象同你一齐嘅机会有几大咧？咁嘅样从。嗰個叫做大家 嘅 信息，係啦，從佢 send 俾你嘅信息觀察嚇，四個答案，第一。已读后马上回信息，即係假如你 send 完信息俾佢，佢睇完马上复你。A、B 佢传一啲食物嘅照片俾你，即係可能佢食食啊，影咗 send 俾你，我而家食紧咩咩啊？ 有冇无聊？你会唔会收呢啲嘢？ 我老婆 经常 send 啲咁嘅嘢，你会唔会咁啊？你经常 send 嘢俾人啊？ 唔系，我老婆经常 send 嘢。 你老婆唔系同你暧昧啊？ 系啦， 你有冇啲暧昧嘅对象又咁样成日 send 自己即系食紧啲咩啊？嗰啲冇。 我点同你即系傻猪嚟嘅？咪， 唔好叫我傻猪。 你点可以将佢同 你 比噶？ 情场咪 系咯，你简直就系情场嘅浪子啊！ 咪系咯，系啊。 我冇， 成样成样， 我冇啊，冇啊， 我唔会。 第三， 情场杀无赦。 经常对你嘘寒问暖，点啊？今朝冻咗波，即系 佢对我啊？ 系，而家四样嘢都系佢对你。 佢对我 ，OK。 而家讲咗对方嘅反应啊。第四，问下，喂，其实你中意玩啲咩啊？你平时即系问下你啲咩兴趣吓。A 读你嘅信息之后马上复你。第二，有时会 send 一啲食物嘅照片俾你。第三，经常对你嘘寒问暖。第四，会问下啊，你中意玩啲咩噶？中意踩单车啫。诸如此类。 问题系乜嘢？ 问 题 就 系 你觉得。你揀一個啊！你譬如你會覺得你嘅曖昧對象會係點樣對你啊？你諗翻轉頭， 哦，佢點對我？咁跟住我就可以知道究竟呢個曖昧嘅對象究竟佢想點？ 係啦，冇錯。 A 啊， 好 揀嘘寒問暖 啊，嘘寒問暖咁我揀 B 咯。OK，A 好啦，第一個咧就係如果揀已讀後馬上要回信息嘅咧。 假設係以度馬數代表你哋喺一齊嘅可能性唔係好高嘅啫。 咦？點解嘅？ 25% 嚇，特殊情況唔講啦，否則咧就對話上邊馬上回話啦。通常表示咧佢係對你有好感，但不至於咧係去到會中意嗰啲咯。 哦， 嗯，係啦。 会唔会啊？ 唔知道啊，咁 你 会 唔会啊？唔系啊，对你对你自己暧昧嘅对象，我哋最近又可以倾下，即系譬如可能我就系、是、你同阿咪咪两个暧昧对象，我唔想同你啊嘛。 哦，我梗系拣咪咪啦。 O K， 我暧昧，互暧昧， 系啦， 系啦， 你 send message 俾佢，佢即刻回你，咁你觉得点啊？ 好开心， 咪系咯， 我真系好开心。 你即刻回佢，咁其实代表乜嘢？代表就 系、 是、哇，佢直接 send 嘢俾我啦。 系咯， 我点俾佢知道嘅？ 仲要 时间， 如果我想写紧嘢俾佢，佢在线， 在线冇错，或者佢正在输入，系咪？你好紧张， 我会睇到，即系倒翻转，原来佢写俾我，我睇到佢正在输入咧，我好紧张，然后可能会扎地出翻去，然后再翻入去，睇下佢依家系。 咁你咪玩紧一啲 flirt 嘅嘢咯，所以咪唔系即刻回话咯，你明唔明？ 唔系啊，你正在输入。 唔系啊， 讲紧 嘅就 系点 解？你會咁樣做，係因為其實你 care 對方嘛，咁佢、能夠成事嘅 percentage 你又得， 不如講曬全部先嚇，講曬全部。第二個咧就係 send 食物啦。如果對方係傳一啲食物過嚟咧，代表你哋可係一齊嘅可能性咧係65%。 佢啦，咪咪 有冇揀咯？啊，系喎，我 咪 咪 啊， 65%。 咁做啦，应该 系啊。 我 冇 send 俾佢啊，佢 send 俾我咋？ 哇，系啊， 系啊。 边个 send 俾你啊？你老婆 send 俾你啊？ 梗系啦， 唔系老婆系一个代名词嚟啫，傻猪嚟 嘅。老婆 系啊， 你冇屈我啊？ 我冇啊，我话代名词啫嘛，讲嘅系你太太，傻猪嚟嘅。你谂咗去边啊？系啊，或者叫内子。 配牛 啊又得， 咪 得 幾多個名？ 係啦， 或者我只乸。 咁啊，對方會傳送一啲嘅食物照片咧，顯示出我中意食依個啊，我都識煮呢個啊，或者我想同你嚟呢間餐廳等等等等咁樣樣咯。第三，經常對你嘘寒問暖， 問暖。我覺得呢個好， 邊個？ 你又 都 唔 好， 佢揀啦，佢揀三 代表。是 90%， 非常之高嘅， 真係好窩心啊！喂，今朝涼喎，著翻件外套啊， 好窩心噶，同埋佢又肯定係想討好你咯，即係希望俾到好感你咯。好啦，最後一個，詢問你有咩興趣咧？咁就跌翻啲咯噃，得40% 嘅啫嚇。 呢啲好普通， 佢係帶住一啲嘅意圖，係想了解多啲你，咁起碼咧想展現出想進一步發展，因為譬如問完你踩單車好啊，揾嘢一齊踩啊，燒嘢食好啊，揾嘢一齊燒嘢食，即係 佢想投其所好，所以佢要問你究竟你中意玩啲咩嘢，係咪？ 咁你覺得係咪咧？即係四個即係 嗱，好明顯啦，我唔係曖昧女，所以我會揀 A， 我25%， 係咪啊？嗱，我幾誠實，我都話我唔中意曖昧啦，所以我就揀最差嗰個。即係城市度最低啦，係咪？因為你如果你問我四樣嘢嘅話，我會做咩呢？如果我同某個人曖昧緊，咁我就會覺得我就係我會第一咯。即係總之佢 send 嘢俾我嘅喎，我第一時間覆佢。 咁已經代表尊重同埋重 視啦。我俾佢知道，我無時無刻都喺度等緊你 WhatsApp 我。 喂，同埋咧，第一咧，其實已經真係包含咗食物啊、虛寒問暖啊、興趣 啦。係嘅， 你 WhatsApp 咩俾我啫？啱唔啱啊？你嘅 message 包含啲咩內容啫？ 你 可以 即係就算問點啊，今日翻工辛唔辛苦啊？其實 咁咪就虛寒問 暖 咯，係咪啊？你今日食緊啲咩嘢啊？咁咪就係 B 咯。 或者我食緊個早餐啊，咁樣樣。 係啊， 幾靚個早餐，咁影相俾睇。 真系， 咁总之，如果你身边咧有一位即系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咧，可以多啲咧俾啲好 warm 嘅 message。 咁你老婆 send 你啲食物相，你点回佢啊？你笑乜嘢啊？ 我唔答你啦。 我想了解一下， 唔 讲 出去 我老婆啫嘛， 日日都收到咪一个 emoji，OK，very good 嗰啲个，好似你咁咯。 咁咪唔识做啦？呢啲话， 好似你 咪咪 俾个手指 OK。 阿嫂系啊，如果我系阿嫂，我就会唔 send 咯 ，send 笃嘢俾你算啦。 阿弊啊，我你听下先。 开心啫，咁都唔识分。 It ain't so hard. coming in to listen to the music. Ruby Brothers 嘅呢一首歌，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望上情，有一些好，永远不会得到感激。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埋怨我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完全不感激的？其实人家对你好是因为人家想，你对人家好是因为自己甘心，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的。曾经听过一句说话，他说永远不要为你爱的人付出太多，除非你永远不求回报。有时如果一个人的善意行为认为自己得不回同等的付出，一边就会回应，一边的回应就会很失望。其实失望的绝大部分原因在自己那里，付出感是扼杀爱情的元凶，额外的善意可能是情感的毒药，情绪的炸药，他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扼杀你和对方想要平等自由的幸福。有一位太太坚持他对家人好好，但是他责怪丈夫，责怪孩子没有对他报以感恩之心。例如他每日朝来早一早起身就开始埋怨丈夫，首先按这个财富排行榜，你看看是哪个啊，他现在揸个几靓的车啊。再按这个勤劳的榜范，将他和其他人比较，你看看是哪个啊，他日日啊做到几夜啊，又背家务啊，你有没有帮手啊。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她丈夫又穷又懒又不关心家人。还有啊，她觉得自己的大女生得太矮，二女学校成绩太差，细仔身体太弱。从一有机会她就不停地同人诉苦诉苦，觉得自己家人哪度不好哪度不好。跟住就讲，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她们从来都不会感激我或者感恩的呢？其实冇人逼佢天光就起身做家务，一切嘅辛苦都因为佢摆脱唔到嘅本性，因为佢有委屈自己、宽以待人嘅讨好型人格，所以每日重复住得唔到感激嘅辛苦生活。一个典型嘅怨妇就咁样诞生咗啦。佢从早到晚挑剔屋企嘅每一个人，成日话我系屋企最辛苦嘅。而这个说话都引爆所有冲突。她的内心其实无疑是爱她丈夫的，为了令家的日子过得更加好，她随时随地提醒丈夫你要勤力一点，这个是善意。不过动不动就用道德绑架家人，另外一些人会变成坏人，会成为她的情感负担。其实人生本来就没有双欠，人家对你好是因为人家喜欢，你对人家好是因为自己心甘情愿。人生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亦都不是所有的付出都需要回报。当你在一种关系之中有强烈的付出感，可能这个关系已经接近崩溃。 是偶遇还是个十世遇，还是今世情，今生再见面，要严重未了的一句， 谁又欠了谁？ 情渐浓，为何一朝雨？恨啊恨，还誓死眷恋，缘分去。道变千种缘，人能遇上总是有缘，每次留下回忆片段，或似小方糖甜蜜地酸，还是快清转，或面霜雪，随着缘人生方圆。 用片段缝合变自主，谁又牵了谁都不要忘了，看缘分为你有份无缘暗凄凉，生活在这个半真半假的世界里面，究竟哪一个欠哪一个？人能遇上总是有缘，每次留下回忆片段，或似是青砖横面霜雪，随着源头人生风雨，用片段缝合变自主，谁又欠了谁都不要忘了，看缘分为你怎打算， 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啦，咁佢系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记住一阵间咧，我哋嘅 讨论区， 讨论区要讲下嘅就系话，我仲未谂到。 我脑海浮现两个长辈， 系咩？ 系啊， 嗯， 吓一阵同大家。 咦，我以为你已经谂到，所以你先话有一个反面教材添。 因为我系会觉得嗰啲我唔知点讲咧，因为其实我太细个加入娱乐圈啦，咁所以我就讲紧嘅就 系 有一啲可能会俾我有好深刻印象嘅前辈咧，其实都系一啲呢个圈嘅人。 我喜意听，我想听就是黄沾 啊。哦，咁都系嗰件事啫。但系嗰阵时候一齐做节目嘅时候， 好多嘢 嘅。 欢乐公司有冇啲长辈啊？有冇人替携你啊？幕前幕后。 哦，咁好多。 系啦， 咁有好 多， 咁有好多， 一定有啦。 系 啊，系啊。 我尝试下。 我谂嗰阵时咧，你作为一个算新人啦，系咪 EYT， 同埋一个小朋友啦，即系年青人啦，未转小朋友，因为好多人好锡你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嘛。 我好彩咯， 特别如果年纪细嗰啲咧，实有人会睇住你嘅。 嗯， 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即系我都去过一次，即系最深印象有一次啦。EYT， 我睇到佢哋咧，真系第一好团结啦，同埋咧，就算对于我哋呢啲叫即系 alien 啊，以外来者咧，佢都帮忙嘅，即系会俾啲 tips 啊，教啊你一阵间要点啊，系啦，即系好好人咯。即系因为见到我好紧张啊嘛，即系我已经好紧张，咁佢会得噶啦，得噶啦，因为。按呢又 OK 嘅， 有冇震晒佢？ 真系好惊，我唔知道，我唔知先啦。 嗰阵时候， 哇！嗰次啊，我同阿罗启新咧代表电台去参加佢哋一个辩念嘅比赛啊！ 哇！仲要比赛 啊？唔系比赛，总之辩念咯，我唔系 表 演啦，系啦。你知辩念呢样嘢等于玩魔术，得就得，唔得就好核突 啊！ 即系你一出，你自然一出丑咧， 啱啊， 系啦，即 系仲要代表个机构去添，好紧张啊！ 同埋直播喎。 哇！ 冇得 take 过， 好紧张啊！ 咁咯吓 ，OK， 咁啊，翻嚟就讲下呢个话题咯。 好的， 今天咧十一点钟嘅新闻报告。咁啊，今日天气都系比较干燥嘅，有冇搽 cream 啊？阿马爷 冇啊，我好懒啊。我 都记得要，今日嘅就系个温度就系25度，相对真系52%， 系 调翻转。 得意啊！ 好 cute 啊！呀！ 以区议会嘅检讨工作，麦美娟话仍在进行。 缅甸北部一场音乐会举行期间遭到空袭，据报至少50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日晚，音乐会是由与缅甸军方有冲突的黑音独立军举办。目击者说，飞机在音乐会上空投下三枚炸弹，引发大爆炸，事前亦都未有任何警告。军方阻止医护人员将伤者转到去附近地区的医院。聯合國駐緬甸代表對襲擊事件深感關切，強調安全部隊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過度並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澳洲、英國、美國和歐盟國家在內的緬甸外交使團負責人亦都說，襲擊突顯軍政府對危機和不穩定的責任，以及他無視保護平民的義務。緬甸軍政府暫時未有回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12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6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0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04.6，跌1.6；美团119.2，跌1.4；盈富基金15.67，跌1.5；恒生中国企业51.52，跌2；阿里巴巴62.1，系升5；友邦保险57.65，跌2.05；港交所222.6，跌5.6；比亚迪股份179.5，跌6；京东集团143.5，升1.7；南方恒生科技2.72，系升1.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874，瑞士法郎7.85，澳元4.963，加元5.728，新西兰元4.485，欧元7.759。每百日元对港元5.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01点，升226点。港金报154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8.81美元，卖出164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喺新界区，屯门嘅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会啦。咁亦都影响到咧青云路嘅支路左转翻上去黄珠路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会中心，咁亦都影响到青云路嘅支路左转上去黄珠路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呢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铜锣湾的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Hello， 我是船仔，听闻我好像是全场最后生嗰个，最 cham 最正的嘢俾我找到晒啦。 你唔系唔知咩叫 cham 啊？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冰晨、 小梁、 妈咪、 V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二台话你知。 我今晚煮咖喱，你有冇兴趣啊？ 你会煮青咖喱、黄咖喱定系红咖喱啊？ 吓，有分别咩？ 梗系有啦，青咖喱嘅颜色咧就系绿色嘅，主要系嚟自新鲜嘅青辣椒、大量嘅新鲜辣椒同埋各式嘅香料互相结合，就会令到青咖喱比较辣啦。所以会加入椰奶去降低刺激度。通常咧，仲会配搭埋鸡肉去煮嘅，仲会加啲泰国嘅小圆茄子一齐煮啊！ 哦，我煮嗰只咧应该系红咖喱，虽然里面咧有好多新鲜同埋干红椒，但系辣度咧都会比青咖喱低少少，适合用嚟煮牛肉或者系海鲜噶。 哦，如果惊太辣嘅话，可以加啲菠萝或者番茄一齐煮噶，唔单止会冇咁辣，仲可以增加风味噶。 好提议、哦，等我都试下先。 想知更加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小朋友迟迟都唔识讲嘢，点算好？ 俾咗一个好嘅语言环境去摄入咗啲好嘅资料，睇下小朋友能唔能够运用翻出嚟。 父母应该点样面对有特殊需要嘅子女呢？ 家长咧就永远有一样嘢好重要嘅，你要话到俾或者系表达到俾你个小朋友听，你对佢系有信心。 分享有关特殊教育需要嘅资讯， 天生儿粉，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一个令你影响最深嘅，又或者你好有深印象嘅，仲记得嘅一位长辈，无论喺呢个学校里边啦，或者工作嘅地方啦，或者系等等等等啦， 或者佢健在定系已经唔喺度都 可以啊， 冇所谓嘅。好，边个讲先？ 嗯，有， 唔讲先。 OK， 我讲先啦， 你讲先， 好。头先讲呢个题目咧，我脑海即刻浮现两个长辈，有一个咧就系、是、 唔识嘅，我哋唔系呢个圈嘅， 唔识嘅系我爸爸妈妈以前啱啱结婚嗰时咧，就喺大埔道租咗间房住，咁都系啲乡里嚟嘅，咁嗰阵时佢间屋好大嘅，喺大埔道啲旧嘅唐楼嚟嘅。我记得有五间房，两个洗手间，有前后门。 以前屋真系大间， 好大 间，真系好大间， 即系全部一下窗嗰啲咧，转角圆形嗰啲唐楼咧。 咁分租俾人啊？唔系，佢自己住，住喺啲咁嘅地方。 其中一间房就嗰个包租嗰个，都系啲乡里嚟嘅，我哋叫佢做。婆婆公公咁嘅， 即系劏房咯，早期劏房咯， 系咯，早期劏房啦。 意思系咪即系你都住喺嗰度啊？ 系啊，咁后来我出世咧就搬咗去彩虹村啦。 你爸爸妈妈住喺嗰度， 系， 嗯， 跟住咧久唔久我哋都要翻去嗰度睇下嗰两个老人家嘅，因为佢哋好照顾我屋企爸爸妈妈嘅，咁我哋僆仔嘅要翻去。即係睇下佢啲老人家啦，因為佢哋好似冇仔女咁，印象中 以前係好長情噶， 係啊， 我過年過節咧，你會去拜年㗎、 啊， 就係呢啲人嚟㗎， 就係呢啲老人家。咁佢俾我封利是特別大封嘅，所以我都好開心啊！因為有啲親戚係真係特別大封啲俾你㗎嘛。咁、但係因為咧，我上面三個家姐啦，咁嗰個婆婆特別錫我嘅，對我啲家姐就好一般嘅。咁、我諗 點解嘅？ 唔知道啊。 因為你係仔啊。 可能有咁嘅機會。 係咪一個好仔女嘛？ 係啊，係有咁嘅機會嚇。咁我好記得有一次，我依家都仲記得，我家姐都記得。咁佢又好錫我，特別封利是大啦。咁我啲家姐話裝到已經係即係咩啦？即係如果佢哋因為好少嘅就嗰時，如果佢哋一蚊兩蚊咧，我可能有5蚊嘅、 所以嗰時 哇都咁多， 係啊， 有硬嘢軟嘢咁，即係硬幣同紙幣， 係啊，嗱、你依家都即刻彈起啦， 我會唔開心㗎、 我啲家姐都係。都係會 唔 開心，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細路仔啊，都係細路仔會真係好唔開心， 最唔中意咁唔公平嘅嘢。 特別有一次咧，我好記得，有一次唔知點解去佢屋企食飯，唔係過年嘅，食完飯咧，因為佢嗰啲係有木地板嚟嘅，最傳統嗰啲，然後 L 型 sofa 咁樣，跌咗幾多飯落地下，跟住嗰個婆婆叫我大家姐，執翻啲飯，我家姐好唔開心，好嬲。但佢都照踎喺度執執執，即係可能跌咗幾多飯啫。佢依家都仲記得，佢有時傾開偈咧，佢好嬲啊！ 記得嗰次啊，哎、大埔啊， 大埔道， 尤其是係細個， 即係佢好記得。即係當然啦，而家已經過去咗啦，但係佢好嬲。 講起都仲係有怒氣 啊！點解要我踎低？ 馬家姐唔好嬲，馬家姐， 佢覺得踎低執飯咧係好。即係好好唔舒服嘅一件事，即係好似係啦，唔講啦。咁同埋咧，因為佢好嚴嘅，成日覺得，因為佢屋企有電視，咁佢就我哋嗰陣時環境唔係好好啦，佢就叫我爸爸就啊，唔好花咁多錢啊，乜乜乜啊。咁後來我哋六年班咧，個爸爸買一部電視，好鬼死大部。有一個婆婆話嚟喎，哇！我爸爸话唔可以俾佢知道我哋買， 因為驚話你嘥錢。 係啊，驚話嘥錢，又話唔讀書成績唔好啊。趁佢嚟之前咧，掹曬啲天線，掹曬啲天線，即係電視咧。 但係你講係啦，你掹咗啲天線，佢仲喺度 㗎。 佢總之佢用佢方法收埋啦，將部電視機就收埋， 冚住 埋。但係嗰只大牛龜， 大肚腩電視機 啊， 仲喺度門閂埋，好傻啊！ 冇門係啦， 但係好大部㗎嗰啲， 好大部 㗎， 我記得好似係廿六寸， 同埋好重。 廿六寸嗱，廿六寸咧對於而家啲人嚟講好細部嘅啫，而家啲動次就四五十寸，但係嗰時廿六寸就 好 大㗎啦。 巨無霸啦，仲係彩色電視喎，西德㗎，我唔知咩牌子。 阿婆一定鬧。 我知德律風筋， 類似嗰啲啦。我哋教電視台咧，有支棍仔咁樣篤入去擰㗎。係 啊，我知啊。 同埋咧，因為我住嗰方向咧，收天線收得唔好啊，因為隔離屋嗰個師奶個屋企咁樣二條天線咁樣掹掹掹掹曬，咁佢食唔埋走，然後又要捧翻部電視出嚟，我又要走去隔離屋嗰度， 就係驚阿婆鬧啫。 係啊，係啊，咁樣樣咯。呢個我覺得係好深刻印象嘅嚇。但係係咧一段日子。 咁有咩啊？即係其實 佢好照顧我哋。嗱，佢對我好好嘅，公公對我好好嘅。我第一支嘅墨水筆，佢知我升咗中學咧，佢買一支墨水筆送俾我。 咁阿家姐冇。 冇嘅，佢哋冇嘅，所以即係你諗下啦。 唔得。 系啊，即系对我特别好啲， 系 但系都即系过咗去啦。咁但系即系谂翻起都几得意嘅。 呢个真系人夹人缘咯，即系有啲老人家咧系会特别喜欢一个，即 系 其中有啲嘅小朋友多啲啲咁。但系如果太明显，就似乎对其他人就好唔舒服。 咁以前啲 我就 明显 我就 咯，但系以前嗰个老人家系咁噶啦，冇办法系啦。 O K， 系啊，咁咯。但系 嗱，我又觉得咁样嘅，其实一定有嘅。 一定有， 一定有噶，十隻手指一定有長短，佢一定係有一個佢特別鍾愛嘅，都唔緊要，但係唔好話自己唔係偏心咯。你係偏心，你咪偏心咯。個個都偏心㗎啦， 一定係啊。但如果我咧， 冇人唔偏心嘅。 我寧願嗰封即係大啲嘅封利是咧，靜靜雞就。即係冚手啊！我哋叫做冚手，就係執落嚟個手嗰度，你自己袋，唔好俾人哋睇到。如果你真係唔係，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做嘅話，就唔好俾人睇到啦，因為其他人睇到真係唔高興。 我明嘅，即係你覺得你咁樣做嘅話，就會令到其他嗰兩個真係收得少啲嘅，唔好咁 唔 舒服咯。但係又會唔會俾咗一個唔係咁好嘅教育你呢？ 就會覺得其實有時候有啲嘢就係你收埋佢，唔好話俾人知啊。即係個人唔得光明磊落咯。 嗱喺呢樣嘢咧，我對我唔會係我。 你梗係唔會啦，因為你係你最大理者嘛，你最大理者，你梗係唔會啦。 我亦都唔會唔講俾我哋家姐聽嘅。 係咯。 因為我哋最後咧，我哋 一 齊 拆 利是 嘅， 係啊， 點、就是、都知嘅，到底 點都 知嘅。除非你識做，你就係會將啲錢攞出嚟嘅話，就大家一齊買嘢食。 類似咁樣 啦， 因為冇得自己係、 OK、 啊，咁我都攞出來。 但多數都唔會嘅。 有 真系唔 会 嘅， 会 有冇咁有义气啊？ 唔系啊，我 你细个嘅时候 我都冇银包，你细个有银包嘅，我冇银包。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即系 话 你 唔会攞， 系啊，唔会分享啊。 我会、啊、真系会啊！你唔敢噶，我唔敢噶，因为上面三个家姐系啊，我都要靠佢哋、 啊。一年364日，其实我都喺佢下边。 你唔敢 啊, 啊，大佬？ 有啲咩比死？更难受啊！三个一齐捉住你，巴闭啊！巴闭啊！ 咁你都啱， 扣起我哋两 个 米 线， 系啊 ，OK， 咁咯。 我谂起一个长辈啊，呢、這个长辈咧俾咗我好深嘅一个教训，亦都关系到我爸爸嘅一啲做法，翻嚟同你分享噶。 好啊， 好啊。 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早上，奉 show 发号人，送俾你由古巨基呢首。 可当度假，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被延迟，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找到全新关系，最夜更给我未来能 就自我安慰，我哋 MC Johnny Fu 古巨基唱出嘅呢首歌曲啊。反正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咧，因为咁讲咧，我爸爸做呢个报馆嘅翻译工作，翻译咩咧？叫外电啊，即系啲英文打出嚟嗰啲咪翻译翻咧咩发生社咩咩消息，即系咁样做嗰啲翻译啦。咁因为咧屋企麻麻地咧个环境，所以上昼翻一间。夜晚咧，即系再翻另外一间咁样，翻到好夜。咁夜晚嗰间咧，有一个叔叔咧，佢成日会带翻嚟一齐食下饭啦，咁样招呼佢咁样。当时咧，我仲有细路仔，我觉得呢个叔叔好奇怪。首先个外貌咧好奇怪，佢戴一啲眼镜咧，啤酒樽咁厚嘅，即系嗰啲好厚好多圈嗰啲咧，旧式嗰啲。咁另外咧， 放到只眼好大噶嘛， 放到只眼好大， 多数都系咁。 同埋佢啲动作咧好迟缓啊，迟缓同埋。佢好似睇嘢好有問題嘅，即係譬如舉個例，佢拉褲鏈咧拉到一半，佢又已經好似 OK 咗啦咁樣，即係你會覺得用論盡形容佢啦咁樣。所以我問爸爸點解佢咁得意嘅，同埋點解佢眼鏡咁厚嘅？咁我爸爸就話啦：係啊，佢其實睇嘢咧得幾成視力嘅咋。咁、但係你諗下啦，一個得幾成視力嘅人，佢喺一間要報社。要睇住嚟做嘢嘅，咁所以有好多困难咯。我吓咁佢点做嘢啊？佢有时佢真系睇唔到，我帮佢啦咁样。 哇！ 咁有一次我影张相，影张相出嚟咧，嗰、那个叔叔咧，佢原来咧佢个办公台前面有一个放大器咧，系将所有嘢放到好大，即系每一个字放到鸡乸咁大，咁样嚟写稿嘅。咁但系终于到最后咧。好似话报社都唔要佢啦，咁、我爸爸就话唔好啦，最多佢做唔到嘅，我帮佢做啦，咁 哇 都唔得，即系总之嗰个老板话都系唔得，总之即系佢要一个 解雇佢啦， 系啦，咁结果我爸爸都唔做啦，因为嗰件事咁咯，咁都我都会谂翻转头噶，哦，原来有阵时咧，即系需要帮一啲朋友嘅、有啲人真系需要帮手咁咯，呢个叔叔唔知点解到而家仲喺我脑里边，即系佢嗰啲后眼镜啊。 咩名字 我就系唔记得佢，就系唔记得佢名字，系啊咁咯，就系我喺细个时候曾经见过一位长辈。 OK， 好到我啦， 好啊。 其实头先我话我就好纠结嘅咧，就因为好细个已经加入呢一个圈，咁而有好多嘅长辈咧，对于大家嚟讲嘅话，都相信应该系有名有姓嘅。咁我就会觉得，因为都做咗咁耐嘅广播咧，即系或多或少，其实都应该会同大家提过有好多。突然间头先我一路喺度苦喺我脑里面喺度闹嘅时候，我发觉咦，有一个其实我系好似从来都冇讲过，但系我记得我哋新年嘅时候有打个电话同佢拜个年嘅。 等我谂下先， 思琪姐， 思琪姐， 哦， 思琪姐，我啲偶像啊！ 嗱，先讲讲我同佢结缘啦、 啊。 我同佢结缘嘅就系在于嘅就系有个电台，我哋每个礼拜咧就系有一日系可以因为某个产品佢 sponsor 嘅一个节目，咁其实咧就系一个礼拜得一次，我哋就一齐会做节目嘅。咁我就会俾我嘅感觉，我系会觉得嘅就系其实思琪姐。人又靚啦，聲又 香港公主 啊，好優雅啊！ 佢係真係記唔記得今朝早我哋喺度講緊嘅就話人年紀有翻上下，你其實真係要做翻一啲就適合自己嘅年紀要做嘅嘢、 啊。 我覺得佢正正就係一個表姐啦。例如嘅就係你唔會覺得嘅就係佢會做一啲嘢係過度唔適合佢自己嘅年紀嘅。佢、做緊嘅嘢嘅話，其實係好佢好自己嘅、 嗯。 我從來冇喺佢嘅口中，我有聽到佢有講過一啲即系可能系比较私人啲嘅一啲可能系屋企啲嘅嘢嗰啲啲坏话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人系好有品嘅。 系啊， 咁啊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同佢合作，你觉得系好窝心同埋系会好开心。 嗯、 首先佢好专业啦，佢唔会迟到早退啦，佢有啲乜嘢嘅话佢会做啦。佢唔會嘅，就係話我係佢后辈嘅，將啲嘢會推曬俾我。佢唔會嘅，從來都唔會嘅。咁同埋就每一次你見到佢，你都會覺得好 sweet 嘅咯、因為佢把聲啲早晨啊，哎咁嗰啲咧，你 佢把聲真係好 sweet， 仲 係 小寶聲 嘅啦。 佢有冇整嘢俾你食帶翻嚟？ 佢又冇嘅，係、啦，佢就冇嘅。咁但係就每一次你同佢做嘢，因為其實有時我哋除咗要喺電台度做嘢之外，我哋係會有一啲外邊嘅合作嘅，例如譬如可能係就要去啲食飯嘅場合啊，就要同啲可能 fans 啊會見面啊咁，你會發覺其實佢係真正一个好 nice 嘅人嚟嘅，佢好好好嘅，人哋叫佢要签名啊、影相啊，咁佢都系一定会 会做嘅。 嗯， 同埋嗰阵时候佢身体佢唔系咁舒服，佢有时都唔系咁舒服。是，但系你都发觉嘅就系佢唔会话因为唔舒服啊、炸低低或者嗰啲，你明吗？即系你总会有时候有啲嘢会咁噶嘛。 学下人啦、 啊。系啊， 你同边个讲？ 你都系啊， 你同边个讲？ 即系所以啲嘢，我哋系好难得嘅。咁一阵间我转头翻嚟嘅话，可以讲一件，我觉得我同佢之间好难忘嘅一件事啊。 好，密切留意啊！好，先听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学年开始，新聘的直资学校和幼稚园教师都需要通过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测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当局是希望教师对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基本认识。参加测试的教师需要在30分钟内回答20条多项选择题，只要答啱10条以上就合格。形容测试的内容是基本常识。他又说，这一两年教师流失的情况的确比过往严重，当局会在人手短缺严重的学科增加培训名额。目前没有听到基本法和国安法测试影响学校招聘。另外，对于荃湾圣方济中学14名学生被指不尊重升旗仪式而遭到停课3日，蔡若莲说校方已经成立委员会独立调查，现在不评论个别个案。免针纸司法复核案政府败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几日医务卫生局和律政司做了大量分析工作，政府很快会有决定和作出公布，强调政府做事一直依法行事，当局在法律条文上已经努力作分析和建议，很快有所决定。今年头3季，警方接获近1700宗电话骗案，按年升超过1倍，损失金额升至7亿2000多万元。同期网上情缘骗案按年跌5%，至近1176宗，近一半个案涉及投资成分，损失金额达5亿1200万元。有受害人去年年底接获声称假冒官员电话，对方能够讲出佢嘅名同身份证明文件资料，骗徒假扮内地公安、香港警方同内地检察官，并出示虚假委任证，要求受害人独自到酒店以视像方式接受盘问。他之后在对方提供的网址输入银行账户资料之后，被转走近60万元。警方说，骗徒会采用心理战术，包括假扮执法人员建立权威等，增加受害人心理负担。警方联同多间非政府机构制作预骗支援小册子，即日起派发给骗案报案人，给他们了解协助调查期间要经历的程序以及防骗资料等。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会在10月30日至11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阮富仲将会成为中共20大闭幕之后首位访华的外国政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77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7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0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12.8升6.6，美团124.8升4.2，盈富基金16.01升1.8，恒生中国企业52.86升1.14，阿里巴巴64.9升3.25，友邦保险59.3跌4毫，港交所227.4跌8毫，京东集团151.8升10蚊，比亚迪股份184.4跌1.2，南方恒生 生科技两个八毫九仙四，系升1.3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2，瑞士法郎一，加元1.369，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2点，升347点。港金报15,4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1.39美元，卖出1,65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喺新界嘅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龙富路啦，近住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咁亦都影響到青雲路嘅支路同埋海皇路上翻黃珠路方向咧就擠塞㗎，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再重複多次位置：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慢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龍尾都幾長㗎，排翻去龍富路近住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對出，咁亦都影響到青雲路啦，同埋海皇路轉翻上去黃珠路咧就擠塞。咁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车多少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铜锣湾的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湾、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1992年，10位残疾女生夹粉开花店，插花就靠双手，照计坐轮椅都做到噶。 自己学嘅时候唔会谂到有啲咩困难嘅，到我哋真系开咗个花店之后咧。我哋先至知道问题喺边度啊，咁样。 呢间花店后来点呢？听社企花店夫妇档赖文香、罗俊毅娓娓道来。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96至2000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日至12月10日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日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啲预约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 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一个最深印象嘅长辈嗱，其实咧我哋网上都有啲朋友留言啦，用少少时间讲讲少少好唔好啊？阿 Cecilia 咧，佢最深印象嘅长辈就系祖母啊，吓一个曾经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失去过挚爱，曾经一无所有，曾经饥饿到要靠树皮执翼度日嘅人啊，教懂我好多重要嘅人生哲理，永远怀念佢嘅笑容啦，佢嘅整嘅幽香嘅糯米酒啦，新年做角仔炒米饼、萝卜煲等等，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哋爷爷嫲嫲咧有冇同你讲古仔噶？ 有 阿 Cecilia， 令我谂翻起咧，我嫲嫲又系咧，经常讲好多咧，佢讲得啱啦，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佢哋嗰种走难嘅经历啦，甚至我哋旧香港曾经发生过嘅，例如跑马地大火啦，佢都话翻俾我听嗰个情景咧系点样点样点。 哇！你哋好幸福啊！我阿嫲阿婆啲响。国即系乡下，大陆乡下， 即系冇机会， 冇啊冇。 系啊，长者有时真系好多呢啲人生嘅旧古仔啊，讲啊。 我阿嫲咯，如果你讲紧嘅就系我真系最怀念，同埋我真系觉得佢一生人系一个好人，因为我冇听过任何一个人讲佢唔好 嘅。即系佢嗰啲亲戚朋友啊、姊妹啊、 朋友啊， 哇难得啊， 世家冇一个人话佢唔好嘅，系啊，所以其实佢系我一个做人嘅榜样嚟嘅。但系当然有时我会觉得。一个就系、是未必需要去到咁尽，睇你对咩人吓，即系有时你又唔可以，或者 当时 又 反抗，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佢系咯。如果你话你讲紧呢啲嘅，你怀念佢煮嘅嘢啊，或者佢做人啊，咁又系咯。但系又略嫌有时，譬如可能我都会惊啲长辈好啰嗦嘅， 系一定噶啦。 即系讲佢以前嗰啲嘢，讲完又讲，讲完又讲，重复又重复，做咩又重复。不过我相信到我老咗都会系咁， 个个都系，呢个都系。 因为你已经老咗啦，你老咗。 因为你话人你都冇发觉，就系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变成佢噶，系啊，就系咁啦。另外仲有 Galaxy 啊，佢就系话咧最怀念啊，就家中长辈咧就系佢嘅姨丈公，姨丈公系咩？ 姨丈公我谂系 姨丈。 嗰輩嗰啲老人家啦， 係啦，咁佢話仲記得細個嘅時候咧，佢日日都打電話俾我傾偈啦嚇，每日都見面，仲用啲鬍鬚嚟刮我塊面咧，天龍我，係 啊 係 啊， 天龍我，仲會問我嘅就咪唔想撈。讲乜嘢啊？跟住佢话仲记得你最后嘅日子咧，仲系好中意食哦 Galaxy 做嘅蛋糕，好想食。哎呀， 老人家有时好得意嘅。我啲阿嫲咧，虽然唔系同我哋住响翻响乡下，我记得有一年翻乡下，我好细个，二年班翻嗰次，四年班翻嗰次， 系 翻乡下嗰次咧，佢我哋洗好啲衫咧，咁佢帮我哋接。突然间有一日咧。我媽見到佢，亂嘢喎，亂咩咧？原來咧，佢亂我啲底褲仔啊，前面有個 窿咧。底褲都著爛啊！你點解？ 唔 係 啊，前面有個小便嘅地方咧，佢以為爛咗，亂翻埋。 因為佢本來嘅設計。 嚇？點解啊？ 佢未見過啊！ 咁奇，咁神奇。 係啊，鄉下冇呢啲即係男士嘅內褲啊嘛，通常係嗰啲。 跟住你去厕所揾几多蚊，揾几多蚊，揾几多蚊， 咁咪好 死啦！唔通我唔见咗，冇咗， 佢乱晒。 咁跟住点啊？ 剪翻， 我以为你就咁就范。 咁仲有办法嘅，拉低咯，冇咗个窿咪拉低。 笑死啊！即系呢啲可爱益好笑， 好可爱 啊！老人家。 好嗱，咁啊，头先我又讲咗一半啦。咁啊，就话如果你问我嘅就话难忘嘅，我一谂就谂到嘅就系思琪姐啦。咁頭先嗰啲嘢就可能專業啊、靚女啊、靚聲啊咁，我覺得我仲有一樣嘢係非常佩服佢嘅，就係、是、你諗下佢今時今日簡直嘅就係 I G 嘅達人啊！ 系啊， 佢冇缅怀佢以前嘅嘢，或者我年纪大咗啦，我仲做翻嘅就系以前嗰啲嘢咪得咯，系嘛？玩翻以前嗰啲嘢嚟翻炒，系嘛？佢唔系嘅，佢系与时并进嘅。佢做紧嘅嘢系而家啲后生仔啊，都未必做得佢咁好。 系啊，佢啲广告嗰啲形象好正， 以及就系你，我成日去睇佢嘅，哎，我成日都 like 佢啲嘢嘅。佢教人煮饭啦，佢自己分享每一日佢自己嘅一啲即系日常生活啦。你仍然系见到佢嘅就系佢化晒妆，着得好靓。 靚，因為佢曾經同我講過，佢就話因為我貪靚咯， 貪靚係好事啊！ 所以我會好想嘅就係喺呢一啲嘅即係平台上同我分享嘅時候，我又可以換衫，我又可以化妝，我又可以用我最美麗嘅一面，我同大家示人同埋可以分享。 嗯， 所以佢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我覺得佢就係、是。佢係做緊佢自己，所以佢做得開心，我哋睇嘅亦都開心。呢、 嗯啊、 一樣嘢係最真， 同埋覺得佢有用心， 佢最真摯嘅。佢唔係話為咗就啊，我希望有點擊率啊，係咪啊？我希望有啲咩嘢？我諗佢唔係嘅，即係 佢中意做自己， 佢就係做佢自己，中意同人哋分享。咁、啊、我覺得呢一樣嘢我係好服佢。你諗下，到而家都仲同張敬軒拍廣告， 唔係咯？ 係嘛？仲同好多人去做嗰啲真係好新嘅嘢、 啊啊啊， 你怎至係噶嘛？唔好再留戀以往嘅嘢。 佢潮得嚟又唔肉酸核突， 唔肉酸， 系啊，因为最怕老人家扮后生仔啫， 系啊，佢、啊、简直就系一个即系最潮嘅 KOL， 咁、我觉得我呢样嘢我 系 好佩服，好佩服佢嘅，咁再加上我就讲翻一件即系难忘嘅事啦， 好啊。 咁就啲人名我就唔公開啦。咁啊試過就係有一次同佢一齊去做嘢，咁就某一個人呢就遲到。咁而且嘅就係嚟到嘅時候，你會發覺嘅就係佢嘅打扮啦、啊、就比較標奇立異一啲啦。 即係花時間喺呢度啦。 又未必係嘅，咁、但係就我諗能夠令到大家都會有啲微言嘅，都唔係一朝一夕㗎啦。咁其實就有好多時候可能都會係有啲情況嚇，佢、有啲情況啦嚇，咁、就唔係咁開心。不過我諗呢件事可能大家都未必會遺意嘅。咁但係嗰次就當然咁，我就同另外嘅一位DJ 朋友咧，就係、是、要做主持啦。咁、當然大家都會有啲微言嘅，就話唉又咩 又遲到 之類咩咩。系啦，咁到佢一嚟到嘅时候，咁跟住咧就有人就会开声啦。佢就话：，哇，着成咁样啊！唔信自己嘅 taste 嘅话，都信下块镜。 哇！喂，如果我咁样俾人话咧，我真系当嘢啊！ 但系当局者迷，佢听唔听到啊？嗰个人， 我谂佢听唔到，我谂佢听唔到嘅。系、啊，即系总之佢就会讲咗一句咁样嘅说话，咁我就觉得佢好好笑咯。你明唔明啊？ 好金国亮啊！ 系啊，佢好絕核噶，佢又會講啲咁樣嘅嘢，咁我哋覺得都哇，睇下哈哈咁喺度笑，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長輩好 cute 同埋佢好可愛咯。 喂，同埋佢華人呢一種咧，即係你講咗咧，你又唔嬲得，又唔即係反抗唔到啊。 同埋嬲咩啫？咁係啊嘛，係 啊， 咁、我又唔係話你， 因為佢冇指名道姓， 佢冇指名道姓，係 啊， 我自己咪 高咯， 係啊，你對號入座，但係個問題啊在於就係又唔會話即係忍氣吞聲、即係其實我都會講一兩句説話，但係嘅就係殺傷力唔大。明嘅人就會覺得好好笑啦，係嘛？正如你所講嘅就係呢啲真係金生嘅呢啲幽默咯，佢呢一種嘅即係好高級嘅黑色幽默。 冇錯。 咁其實我係好記得，我好好笑嘅。 因為嗰個人係經常會打扮得比佢實際年齡後生好多年。 但 係 佢唔好，佢唔 hurt 人嘅嚇，佢唔 hurt 人嘅就係咁樣。係 啦，你中意點樣去演繹就演繹啦，即係聽我講。 所以呢一樣嘢我就覺得係好欣賞，同埋就真係好佩服。 前輩真係前輩啊！ 好好地向 我 学习， 我一娱乐性嘅故仔吓。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十二点后预告一下会有 漂流教室 A B C D 大柱阿姨。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躁，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新世纪。跳进每个宇宙 ，Quick 吸吸尘，随时转换，万星以神，跳进结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名言，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唱。去看不定那次可否变为清狗正你自未跟丑原力炸海为城南极望等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含胆超人 住底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飞行，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浓烈地，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等我找 Luffy 去公海富、有很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喜欢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机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一生人，无非想行，随心我行。我有我答案勉励。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定，不用压抑，则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今日讨论区讲一位咧，即系好深印象嘅长辈啦，可以讲多一次咧，即系讲得另外一位。头先我讲咗屋企嘅一位叔叔啦，咁令我觉得阿爸做嘢咧，有时都几特别吓、即系对同事啊 嗰 种帮手，互相帮手嗰种啊吓。咁、另外咧，即系我啱啱入电台嘅时候咧，系用一个叫做诶学生嘅身份咧，嗰阵时咧就系喺某间大专啦，咁就读呢一个传理系，咁就派咗嚟咧 做 实习。咁浸会大专嗰阵时咪叫大学啦，咁嗰阵时咧就去到二台咧叫实习咧，有一个前辈咧，我真系好深印象，同埋佢都对我有印象，我知唔知点解？ 唔知， 因为最初咧我哋入嚟咧会帮下手开下声啊，录下嘢啊咁样，嗰啲人咧就话啦，咦，你把声有啲似阿陈任咁样样，嗰阵时我都唔系好知边个陈任啦吓，咁但系有一日突然之间，我好似喺大堂做紧嘢，定系喺度等紧人。佢突然间行过，诶、你系咪就系新嚟嗰个学生？我哦系啊，哦佢哋就话你把声似我咁样，咁所以我对佢好深印象就，哦呢、這个就系叫陈任、另外咧就佢当时咧做咗叫三个骨陈任啊，每日做 我听过 三个骨，即系九个字嘅。 系啊， 系啦、因为新闻去到5:30，咁啊做到6:00咁样。咁有一次咧，我好奇睇下佢点样做节目先咁样、因为个个都话佢做节目好生鬼啦吓，形容佢系生鬼啊，好得意啊咁样。咁、我真係亲眼呢嗰时我一个完全未做过节目唔識做节目嘅人、就睇到啊跳针喎、而家唔会再发生㗎啦，因为嗰时啲胶、黑胶唱片会有跳针呢一回事。咁播播下一碟呢，咁因为就算佢係一个咁有经验嘅都会撞到，因为唱片有时跳针就係跳针㗎啦。播播一隻歌跳针喎，咁佢竟然就话突然开咪个吓同我玩啊，跳一再跳多两下咁样。咁嗰时我就觉得啊其实呢可以咁样兜㗎喎。即係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唔识做节目啦，嗰阵时候会死啦咁点算啊，好驚啊。係咪咁要唔要道歉呢，要唔要即係要点做呢咁样。但佢可以用好简单嘅两句呢就将嗰样嘢系变得好好生怪 啦。解咗 好得意喎。咁都系我即系嗰时作为一个后辈呢系叫做学到嘢啦。即系知道哦原来直播里面就算撞到炒粉啦，我哋行业叫炒粉、都可以有好多得意嘅方法令到佢冇伤害性，甚至系好得意嘅咁。你哋有冇类似嘅即系。 咁你有冇学到嘢啊？ 我觉得佢冇啊。啲嘢唔出声佢闹啊，真系啊，嘿做咩又唔出声？嘿又系咁样，唔关我事啊。 咁样佢唔系 on air， 系啦， 佢唔会 on air， 照讲嘅就头先点咁样嘅。 但系先，有时即系学点炒粉中去挽救，都系一个学问嚟。 啱，绝对系，特别系危机处理啊，呢个系我觉得系前辈，佢未必会手执手咁样教你，但系。 佢點樣處理咧？係你真係用 電視台都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實有機會發生嘅，乜嘢情況都有，係啊，咁咯。我自己有個小學咧，六年班有個班主任咧，我覺得佢好對我好好嘅，因為其實我成績唔算好好，即係班嗰度咧，我係中下游嗰啲啊，咁啊得一個高字，咁佢就我記得佢曾經有一日佢同我講。你都咁高啦，嗬？我话系啊， 呢句引字嘅，你都咁高啦， 系啊。 下一句 煞有介事喎， 但 系你都知道， 但 系点解 你成绩咁低咧？咁 唔系佢唔关事啦，佢重点嚟啦。 点解你嘅成绩同你嘅高度成反比咧？咁啊？ 佢话你高过你阿妈喎，我系有高过啊。朝头早咧，佢点解仲帮你攞住个书包翻学啊？死火啦！ 嗰阵时几年班啊？ 佢留意到呢啲咁細節嘅嘢， 佢喺個教員室嗰度望落去啊！不過其實我唔想，我成日都想自己攞書包啊，因為嗰個書包以前嗰啲成個夾嗰啲咧，我哋叫夾書包，你明唔明啊？ 太空夾 唔係太空夾啊，厚啲嗰啲成個箱， 係咪詹士邦箱嗰啲咁啊？又唔係 冇咁型嘅黑色嗰啲，啪啪咁兩塊嘢彈出嚟嗰啲咧， 膠噶嘛？ 係啊，係 太空夾咯。 系啊，咁佢就话你自己 嘛，佢掉落街嗰度，跟住都唔烂噶。 我知 边 啲 啊， 我记得，我记得， 啪啪咁样噶嘛，有红色，有黑色，有蓝色噶嘛。 佢话你个书包好重咩？系啊，重噶。佢话重就更加你自己拎啦，嗰个你妈妈嚟噶， 抵啦， 唔好咁啦吓，你自己拎啊。 好嘢， 我好深刻印象，即系呢啲好小事嚟嘅，就佢唔讲又 教你做人啦。 系啊，佢唔讲又得。啊！佢讲咗我真系记住啦。啊，系，我真系。 你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啊？闹我，我妈咪闹我啊！ 你例如你边间小学噶？ 我收翻。 你边间小学？ 对唔住。有啲会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但系嗰次我真系。我真係覺得好，我覺得係啊，自己面紅又熱，又紅又熱又紅，我真係覺得好。 因為你覺得佢鬧得你啱， 係啊， 佢 唔係話我啲成績。 佢出聲之前，你有冇自己有冇諗過點解要唔拎 嘅？唔識，唔係啊，其實我好想自己拎嘅。咁阿媽成日都話啊重啊咁樣，媽咪問我，其實真係好唔中意嘅，因為我真係已經高。 咪就阿媽你俾我啦，阿媽你爸爸你俾我啦。 之后你就自己攞翻个书包， 梗系自己攞啦。哦、但系佢嗰次真系话到我，我觉得佢已经忍咗好耐噶啦。嗯、即系佢可能唔系见一次，见一次可能嗰日唔舒服啫。佢应该系见成日见到啦，佢、真系终于出声。 喺呢个前奏叫你都咁高咯， 系啦、啊。 以前啲老师真系好好啊， 系啊，佢又有少少保护你先嘅，即系有个前设喺度，等你防不胜防。 佢呢个都唔系前设啦，即系佢意思系牛高马大， 即系牛龟咁大， 仲要揸书包，书包你凑唔凑啊？即系如果我系老师，我就会用呢啲咁嘅说话。 牛龟咁大。 好啦，牛龟咁大，翻嚟就会上堂啦，各位牛龟咁大， 系啦，漂流教室。 嘅二十国集团领袖峰会上，同习近平会晤嘅时候话冇资讯可以分享。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07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8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系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0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0.8，升4.6。美团124元，升3.4；盈富基金15.95，升1.3；阿里巴巴64.5，升2.85；恒生中国企业52.68，升9.6；友邦保险59.15，跌5.5；港交所226.8，跌1.4；京东集团149.2，升7.4；比亚迪股份185.1，跌4毫；快手37.4，升2.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873，瑞士法郎7.853，澳元4.972，加元5.731，新西兰元4.488，欧元7.7601。每百日元对港元5.2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0点，升335点。港金报15,450元，升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51.63美元，賣出1,651.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铜锣湾的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 Ficky 150遇上170，啱我做啊，因为我身高155，唔知做完呢个节目，我嘅 IQ 可唔可以去到170呢？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冰神、 小梁、 妈咪、 Mika、 蒜仔、 F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为促使各党派合并对付袁世凯，我决定废除男女平等嘅党纲。 你哋凭咩剥夺女性入党嘅权利啊？ 想知道民初年代唐群英点争取平权，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梁式之书院的同学声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求过的男女平等。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 你好， 唔啊， 漂流教室开始。 天气凉咗，你有冇着翻件外套仔啊？ 有啊有啊，老师，我想讲一样嘢啊。琴日你咪叫我哋用梳嚟去做一个柜子嘅。我揸车嘅时候咧，我卒之谂到啦。 系，你扑呢下。 唔係， 我覺得我一樣嘢好好咧，就係、是、咧，就算我落咗堂，我仍然會諗緊嘅啫，我仲要做得唔好嘅地方㗎。係 好，呢、這個態度非常好。 我諗到 你糊咗兩眼 我諗到個句子啊，我講得未啊？ 講。 佢嘅字係哆唻咪發嗦。 老师佢个答案好似我个好啊， 小雀雀，你帮阿田国阳或者细路长办退学手续， 佢都冇办任何手续。 你唔觉得我呢个态度，呢个学习嘅态度好？ 好锐利化，疏离，佢个疏离， 跟住疏得劲咧。 系啊， 但系我长过佢，我同你变化疏。 你乖啦，田国阳。 揸牙剩啦， 系啦，你仲有機會噶，你唔好放棄自己。 咁你又叫人退學？ 我雖然我冇放棄自己啊，你都唔好放棄我。 啊，胡生唔好放棄啦。 啊，好啊，由你滅翻。 由你滅翻。 你諗咗幾耐？你老老實實講。 我諗到我揸車嘅時候諗嘅， 係 啊，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不知所謂。我好多個禮拜都作唔到句子，我係都要諗到。 终于又谂呢个啦， 你把多拉几刀， 恭喜你啊！同、 我 今日嘅题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就系 A B C D。 我就系咁啊谂起， 你即系唔系寻日扎车谂啦？ 我谂住下个礼拜先同你讲，我补翻上个礼拜啲嘢， 补交功课。 我惊我唔记得啦。 交功课。 哦 ，OK。 系啊。 嗱，我嗰个课题就系 A B C D， 大柱阿姨。系啦，就同你呢个哆唻咪发嗦啦，似嗦都有少少 相似嘅。 系啦，咁啊，话说喺香港，你知啦，我识得好多有钱朋友噶嘛。 我知，系啊，佢哋有钱啫嘛，咩啊？我又识好多有钱朋友。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哋唔识你啊嘛，系咪先？ 有啲都识嘅， 都识嘅，系啊， 咁啊，唔系冇嘢噶，我又唔系求嗰啲乜嘢，系咪先？有一个朋友，咁佢就因为佢嗰个大老板。做得好大生意噶啦，上市嘅添。咁佢屋企就响两夫妻吓，咁佢屋企响浅水湾嘅，即系我去过一次啫。哇，我觉得真系唔敢去啊！ 点解啊？ 惊整污糟佢啲嘢， 好有阵势啊！呢地方， 你明唔明啊？ 我梗系明啦。 嗰栋铁闸咧，哇，成唔知几多吨重。但系咧，我入去佢净系一个铁闸仔， 唔使开咁多。 你只只马。 啱啱过你过， 使开个大闸，开个大闸里面一个小铁闸， 系咁噶， 系啊系啊，因为太重啦，我都觉得好危险。 嗰啲应该俾大车入嘅咋， 系啊，我知啊，系啊，或者系送货啊，诸如此类啦。咁呢，因为呢个老板咧，佢啊，我都几佩服佢嘅，佢系由真系由低做起嘅。咁佢 白手兴噶， 系啦，唔系好老啫。嗰阵时十零年前啦，佢五啊几岁，两公婆。 哇，好叻咁样， 好叻，非常叻。 做咩生意啊？ 非常叻。呢个唔讲啦，你会咩噶啦？ 我会咩？ 即系会估到嘅。 咪花酥，我哋识嘅。 咁咧，话说咧，佢想自己即系再劲啲，佢就托人。我不是直接認識他，後來才認識他。他托人呢就找一個， 你托人認識他是吧？不是他托人認識你， 我想托他的腳而已。 我明 白。他就托人找一個英文的老師教他英文，教他老婆，亦都希望做他一個叫英文秘書。 英文秘書好重要喎，你知唔知啊？係 啊， 係啊，私人嘅英文秘書同佢公司嘅兩回事，因為仲有啲私人嘢，可能自己啲小生意啊，諸如此類，就要揾一個咁樣去補習佢。你知啦，啲大老闆幾時會喺屋企啊？佢唔想佢嘅公司嗰度教，想去佢屋企教，就講好咗啦，一日禮拜六，一日禮拜日，朝頭早一個上晝，咁就去。 哇！優差嚟㗎呢個， 但係成件事同你有咩關係咧？我諗唔會揾你教啩，應該。 梗係唔會 揾個。系啊， 系啊，因为咧 转接啫嘛， 系咯， 唔系佢发散出，因为佢太太要求好高，第一唔可以有女老师， 哦，唔可以好靓， 系，因为佢惊啊， 梗系啦， 好惊啊，喂，大佬，好危险噶，系啊， 啲人有啲钱啊就真唔狠 嘅，冇钱佢都狠， 系啊，更何况有钱， 唔系系咯， 唉， 净系 冇钱嗰啲狠得嚟，未必就会做得到嘢嘛，但系有钱嗰啲可能佢会更加多人愿意黐埋佢。 点解你咁清楚嘅？ 因为我冇钱， 系咩？ 但你都行， 都做唔到任何嘢， 做到嘅你， 系啦，小到大咁样。 面都红晒嘅笑， 几开心。 你谂下，我都痕，你点会唔痕？ 你痕系因为你要查 green 啫。 咁啊，要去即系周围问啲朋友，想问啲系真系外国人，但系咧为免沟通唔方便咧，又 要佢 识 讲翻中文， 少少中文， 系啊， 好麻烦嘅。因为如果你两个沟通唔到咧，就真系嘥时间嘥气。咁嘅要求咧，就一个男士。系啦，咁咧最好咧就同我讲，即系对方中人交代，最好唔知呢个人系咩人。 嗯， 哦，哇，咁嘅要求都好高， 好高， 好麻烦。 因为佢真系唔想嘅，因为唔想太招摇，或者唔知啲人对佢有啲咩。 费事佢再出面讲嘢，我帮下边个而家报紧习啊，佢屋企咁啊，佢屋企做啲咩？ 总之又唔方便啦，又唔知你个人嘅背 景。咁一早就唔应该揾你啦。 Big mouth。 李小姐，我啱啱对你的印象改观咗少少，真的有少少改进。你又嚟， 原来唔系个补习师出问题，是中间人出问题。 系你一早就唔应该揾你啦，你今天都讲咗出嚟啦，转话题啊！ 你而家就讲紧啦， 唔使， 你而家就讲紧啦， 唔使。咁啊，终于又物色到一个，佢系一个男仔嚟嘅，卅零岁， 外国人嚟嘅。其实外国人就会好啲，因为佢唔 知你 系 边个。 但系外国人一定要香港逗留咗一段时间先识中文。如果唔系，佢啱嚟到，佢点会识讲中文？ 系啦，因为佢都要熟悉香港少少嘅环境啊、经济啊、物，咁就哇呢个系名牌大学毕业生嚟香港咧，佢系少少嗰啲咧烂牛仔裤啊， 我不修边幅啊， 影影 啲人， 哇好危险喎咁样。 你惊我太太系咪？ 系 啦，是 向国际学校教书嘅，咁就想即系都想睇有冇其他机会。咁佢话：咦，呢个几好啊！想，因为佢都想学下啲中文嘅，咁咪啱晒啦。 系啊，你我教你英文，跟住你教我中文。 即系个外国人想学中文啊？定 系啊？系，即系嗰个佢都想知多啲嘢，但系梗系唔会个老细教佢啦。咁就终于因为我介绍嘅，咁我第一日同佢去啦。咁咪去咯， 关你咩事啊？就系知音知识， 佢抽咗佣， 因为冇，因为其实我都想即系见识下嘅， 系咁咯，浅水湾大闸， 系啊，绝对系啊， 你下次嗌埋我， 真系烹饪， 你自己买啲大闸蟹，探佢， 唔系啊，如果探佢咧，你记唔记得你个补习老师？ 我打咗俾你啊。几正啊！你都咪话，佢而家仲 认 得你啊？你 觉 得？ 记得，因为佢有仔女 嘅。哦，系啊， 系啊， 咁啊点啊？有仔女就你而家谂住打佢嚟注意啊？ 我冇啊，我惊佢啲仔女打我知，你估我唔惊？ 喂啊，阿斌哥，一只马嚟。 系咁啊去啦。咁我因为咧。嗰度咩環境咧？唔知咁，因為呢個洋人咧，佢冇揸車嘅香港，咁要搭即係一係巴士，一係的士，一係 van 仔啦。 咁啊，更加唔識佢啦。 咁我第一，所以我第一日同佢去，我亦都預早咗少少嘅，就話俾佢聽周圍環境係點點點點啊！哇，佢好中意，佢話哇， 好靚 有淺水灣啊！ 哇，喺呢度妥， 喺呢度做嘢喎， 開心啊， 幾開心啊！咁佢已經。 picture 到個畫面好優雅噶啦，即係可能喺個花園嗰度啊，整杯咖啡啊，然後同 點會差得去邊啊？嗰度邊個？ 係啊，即係總之又好開心優差啦。咁我同佢行咗個圈，跟住去嗰個大宅咯喎，哇！我都好緊張。叮当叮当， 佢、又开个门仔， 又开门仔， 西门仔，但外国人可以高啲嘅门仔， 因为洋人要咁样乌低身入去，入到去咧，哇，真系我都唔知嗰个系咩厅啊，即系太多厅，佢成座嘅，好似有四五层， 佢系 house 嚟嘅， 系啊， 成栋即系有二楼、三楼、四楼， 系啦，可能分钟有地库添，系啊，咁啊坐咗一个厅嗰度，即系嗰种。感覺咧，我真係依家 講嘢有回音 嘅感覺， 係啊， 講嘢回音嘅，佢哋啲哦，好啊，好啲好得驚， 好好真係有啲驚嘅。嗰個洋人咧，佢反而好 casual， 佢又覺得冇乜所謂，佢又唔係求你，咁佢覺得好。即係等價交易咁樣，但係你知我呢啲啦，係咪先？即係貪位食食， 攀附權勢， 準備有機會就托大腳，咩都托。托你个红福， 咁你快啲啦，唔想知你啲嘢。 喂，其实我有少少唔系好明咧，佢嘅不过今日主题系煮餸嘅大阿姨啊嘛， 系啊， 而家未入啊， 都 未到， 未入主题喎，系咪？ 系啊，啱啱叮当入闸， 咪就系咯，而家入去坐低 啦，坐低 啦， 系啦，出场啦，大厨阿姨就攞咗两杯茶出嚟，就话诶，我系乜乜乜阿姨，咁我系负责厨房嘅。咁啊，而家攞咗啲茶就問我，誒啱啱問乜，使唔使俾啲餅你食啊？我話嗰個洋人話唔使嘅時候，我就話使。 你梗係要啦，你 最靚嗰種，最靚 嗰係咪有錢人食？ 梗 係 食 啊！你諗下有錢人嗰個咧， 咁都真係食消化餅咩？咩花塔餅？ 哇！佢攞啲餅出嚟。 未見過。 佢攞架車仔推出嚟。 哇！即係好似嗰啲五星級酒店咁。 即系银色、金色嗰啲车咧， 系啊，跟住问你要边件， 然后 成 架 车摆低， 有个盘喺度，嗰啲 一个银盘啊嘛， 三层嗰啲咧， 哇，即系人哋食嗰啲 high tea 嗰啲， 系咯，一睇嗰啲饼我都唔知咩饼嚟嘅，即系又甜啊又咸咁样， 老唔老？ 好笨， 嗱，已经去到底线。那個阿姨咧唔老，一啲都唔老。 咁你餅老唔老？ 我知。咁唔老嘅阿姨點會攞啲唔老嘅餅出嚟啊？即係 咁跟住點啊？ 同埋咧，呢、這個阿姨咧，原來佢都係喺國內落嚟嘅，因為咧佢哋係如果我冇記錯，佢哋係潮州人嚟嘅。 嗯。 咁呢個阿姨咧，佢都係潮州嘅，咁咪會整啲地道嘅嘢食俾個老細食嘅。 咁啲餅唔係阿姨整噶嘛？ 唔係， 都係買嘅。 唔係，分分鐘係另有一個西廚嘅， 唔記得 中廚西廚嘅喎。 係係係， 係啊， 我哋有分㗎。你淨係整糕餅， 糕餅， 走一， 你唔好緊張。 糕餅嘅真， 我應承你，我呢兩日會聯絡翻佢哋。好冇？到时我同你去扎地摸塔去揾错地方。 我哋揾佢扎啲，饮茶啊嘛，扎唔扎啲啊？你个扎妹， 扎妹系乜嘢啊？ 粥。 我谂我中意，我中意扎妹。 不过唔系粥， 系妹啦。总之就系咁啊，坐喺度，哇，好紧张。咁嗰、那个跟住同嗰个阿姨倾两句。 你点解要咁紧张啫？阿姨啫嘛。 唔系，第一我真系唔知道我呢，因为其实之前我哋知道呢一个洋人，佢叫 Peter， 佢知道佢啲资料噶啦。咁、但系今日嚟咧就当系认识一下，我唔知道真系啱唔啱口味，同埋 咁又唔啱口味，就算唔啱关你事啊，系咪先？ 都唔系咩大事、啊。 你又唔系 我，因为我已经盘算咗啦。如果真系介绍到入咧，呢、這个老细唔知道有啲咩 commission， 嗰啲 commission 冇用嘅， 起码有好印象啦。 系啊，有啲咩 project 啊，诸如此类啊， 系啊，场面人做到嘢， 攀附权。 好感 啊， 系啦， 系啊， 即系佢唔得咧，就佢呢个下次唔好揾佢。 系啊，我唔想啊嘛， 即系断一条路， 即系你要俾一个好嘅印象。 呢条就 系 米路啦， 米路 ，Rice Road。 系啊，你都唔想 你 断我条米路，杀你！ 我快啲啦，你嗰个厨娘都未到，快啲啦，仲有好少时间。 两集，真系要两集，因为 嗱，佢讲两集啊， 系讲明两集。咁呢、這个厨娘咧， 好 nice 嘅，見到個洋人，唉咁樣打招呼，跟住我同佢傾下偈啦。 原來啲英文好叻， 唔係唔識，佢都唔識。我同佢傾下偈啦，因為我都想知道即係個老細嘅脾性啊。有啲乜嘢，即係總之 好奇怪，我覺得你第一次去人哋屋企。 唔係，因為我同嗰個廚娘即係傾到兩句，同埋佢都幾靚嘅，咁我係 咯，即係呢個先最重要。 係啦，因為我都真係想費事得罪人哋啦，即係我 得罪人哋咩？ 唔知啊，等佢原來有啲嘢你唔講得啱啊， 唔係都係嘅，即係你從即係嗰啲叫點啊？ 摸 下 底，即係意思係摸下底， 摸 底，摸底， 摸下廚娘， 係咪啱？好嘅，同廚娘摸底都冇嘅， 了解啦，真係了解啦，真係唔好諗多咗 嗱。廚工咧我就唔摸底 啦，唔係啊！我意思嘅就係，即係你想探究有關於呢個主人嘅嘢啊， 係啊， 你係會同 習慣啊， 廚量啊， 唔 係 嗱，廚量好緊要嘅，係啊，因為佢煮飯俾個老細， 知佢口味， 知佢啲口味啊，脾性啊，即係有冇食剩啊，有冇發脾氣啊，你會知 噶。跟住點？ 花王唔知噶嘛，花王。 花王， 花王点会知啊？ 因为成日喺花园， 系啊，佢淋花啫嘛，你花开咪得咯，你唔开， 即系另外一个摸性质， 另外一个摸底嘅系啦，我啱想讲就 系 司机，司机知得最多， 冇错， 但系司机多数都唔讲， 封嘴 ，yes， 唔可以讲， 系 啊，如果唔系又系，同埋咧，多数嗰啲系外籍人士嘅司机，例如菲律宾籍啊，或者系尼泊尔籍，尼泊尔籍嘅尤其是受欢迎，因为佢哋大只，可以 保 护作用。系啦， 我讲翻个厨娘先，你系摸底系咪？系啊，咁啊 摸完啦， 系啦，摸完啦，跟住 收翻只手先啦，系跟住就倾偈啊！呢个老细其实都 OK， 即系平易近人，冇好臭脾气，因为最怕啲人臭脾气。 无端端 你仲未见到佢 噶？唔系无端端臭脾气嘅啫， 有啲人真系无端端就臭脾气掟嘢噶啦。咁啊，于是知道啦，跟住咧落嚟啦，老爷落嚟啦，老爷落嚟，嗨，打招呼。我都唔敢出聲，然後咧跟住老爺咧就同嗰個洋人 傾 偈，因為老爺咧其實佢知識少少英文嘅，但佢想再學好啲，包括最緊要就係識講識聽，因為佢有機會出席一啲場面， 同埋 文件咧，其實佢就交俾啲秘書啊或者一啲 即係日常一般對話 嗰啲人搞噶啦，佢都冇咩能力，係咪先？哇！我真係抖唔到。 咩？嚟啦嚟啦，嗱嘛，嚟啦嚟，入狱啊！ 入狱， 嗯， 跟住佢哋叫我坐低，然后佢带咗阿 Peter 入去书房嗰度倾偈。 嗯， 佢话嗱， 做得好，做得好， 系 唔应该俾你知。 梗唔知啦，因为有啲嘢佢直接同佢讲噶嘛，系啊， 嘛。 佢话叫我等一个钟头， 等一个钟， 系啊， 都唔出奇嘅， 私堂啊， 都唔出，系啊，我觉得应该系私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一粒钟 OK 啦，如果你十分钟冇用嘅入咗去啦，跟住我同个厨娘讲，喂。你估佢哋講咩啦？即係我又冇咁直接嘅，因為我畢竟又唔識人，又唔知呢個廚娘到底係呢個老細嘅咩人，你唔知噶嘛？如果係表妹啊、鄉里啊，咁咪咩？咁跟住佢話啊，其實呢個老細都幾好嘅，不過佢但係傾開偈，佢係幾好嘅。佢話廚娘同我講，佢話哇呢個咧，其實我老細咧換咗兩個英文老師啦。我係咩？點解？點解要換啊？我都知佢點解換啊嘛。第一。佢話咧，原本一個女嘅老師教得幾好嘅，但係阿太太唔中意，咁我都冇追問點解， 都唔使追問啊！我相信 咯。咁大家明嘅啦，係咪？佢話幾靚咁啊，冇咗啦。第二個咧，其實都係一個 即 係 美麗有罪 嘅， 有時 候。係啊。 咁嗱，點解要請佢咧？如果你一做咧，佢樣唔係突然間靚噶嘛？ 唔係，如果你嚟咗一個女士嚟咗正常嘅，梗係冇嘢啦。但係發覺有啲唔妥喎， 覺得有威脅啊嘛。 係啊，你即刻要 stop 咗佢啦。跟住嚟， 同埋女人嘅第六感啦， 啱啊，啲即係啲細動作啊，未來 即係發生之前就要拍停啦。 啱， 一早就知㗎。係 啊， 不過係忍你咁解㗎啫。 咪係咯，即係唔忍就唔忍。你成日都亂講㗎啦，你估我第一日識你咩？ 大家唔話啦，繼續。 跟住咧。廚娘咧就同我講，其實咧我都想學英文啊。佢話咧，係啊，因為佢覺得咧，佢都想學啲英文，充實自己。因為佢話咧，其實喺呢一度做嘢咧，喺呢度打工咧，其實唔係好多嘢做嘅啫。因為個第一個先生太太好多應酬，成日都唔 即係唔喺屋企。 係啊，咁佢坐喺度又 玩得幾開心， 好開心， 好開心， 住咁大間屋啊， 好開心。 成日都唔使喺度。 係啊，咁跟住佢話其實咧，我都想學英文，你好唔好咧？即係都介紹一個俾我，或者 跟住你話我啊，係咪？ 我冇，我冇，真係冇。佢話咧，我都即係有少少錢俾得起學費嘅。 哇！ 唔係佢真係啊，咁佢喺呢度做嘢冇冇消費嘅。即系你食住乜都已经游落你嗰啲钱就真系白赚噶啦，真系白赚。佢话咧我都想学，佢话如果咧我想咧，你估得唔得啦？即系话如果呢个老师教得好咧，佢另外俾学费嗰个老师， 即系跟埋 呢个 系啦。即系如果譬如约佢十点，你咪九点钟嚟咯。最多我唔知点样样啦。我话等佢嚟睇下点先啦。吓， 好啦。廚娘學英文到底呢個故事後來發展點樣呢，我哋就要等呢下個禮拜馬老師呢就繼續同大家講啦。 冇錯，預先張揚嘅下集。你一早講咗嘛，有兩集。 兩集㗎。 哎呀。 今日嘅片段人間都有兩集係咪呀馬老師。 勁啊。 同樣地一陣間嘅故事馬上喺新聞同財經消息之後送上。好啦，先喺12點半新聞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汇控第三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19.13亿美元，按年减少46%，按季亦都跌65%，不派季度股息。不過集團說預期在2023和2024年度達至50%的派息率。另外，匯控宣布委任艾喬治為集團財務總監和董事會執行董事，出年起生效。港股昨日大跌超過1000点之後，今日略為回穩，恆指15000点失而復得。恆指半日收市報15313点，升132点。免針紙司法覆核案政府敗訴，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過去幾日醫務衛生局和律政司做了大量分析工作，政府很快會有決定和作出公佈，強調政府做事一直依法行事，當局在法律條文上已經努力作分析和建議，很快有所決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初稿已经完成，本年底前推出，考慮比被取消註冊資格的教師經過進修之後證明專業能力已經改善，可以容許重新註冊。蔡若蓮說，在專業能力方面，教師上堂的時候要對應教材和教學目標，不應該借題發揮，向學生灌輸不正確的觀念。違反指引的教師如果涉及道德操守問題並對學生造成傷害，很難再證明自己適合擔任教師。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期望明年在全港18区成立关爱队，首阶段先在荃湾和南区成立。他认为特区政府设立关爱队是延伸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推动共同富裕理念。麦美娟说，政府会邀请一些团体参加关爱队，他们需要撰写申请建议书，可以怎样为区内提供哪一些服务。政府设有轮选小组，会考虑团体的经验、动员义工的能力和能否凝聚到社会资源协助等，再决定怎样分配资源。他又强调，关爱队的工作不能够违反香港法律。他引述习近平的七一讲话，认为只要支持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热爱香港的人士都应该是欢迎参加关爱队。至于在区议会职能的检讨工作，麦美娟说仍在进行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雨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生长途不是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源头纷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怀是与非。 片段人间逝去的青春上集， 火花拼发几点光， 那知爱情是幻象， 让爱念释放， 尽送心里的姜， 静静的爱光之掌，那知爱情是那样，愿以后可以互相识认欣赏，梦想天天在变，爱的旅途上也许数年后那是想。 我翻嚟啦！ 喂，翻嚟咪翻嚟咯，冇咁大声啦！你嘈住我温习啊！ 哎，睇下你啊，你又喺度温习，实在太可怜啦！阿书松，睇下你温紧乜嘢先？ 喂，阻唔好搞啦！我听日就考试啦，唔好阻住啊吓！即刻离开我间房。 哎呀，我好攰啊！你借住张床我瞓啦。 喂，唔得唔得唔得！我啱啱先换床单啊！你翻你自己个垃圾缸嗰度瞓。 哎呀，我就系知道我嗰度系垃圾缸啊嘛，床单好耐冇换啦，我有啲唔敢瞓啊！嚟啦，巴打，嚟啦，俾我瞓阵啦。 喂，唔同你玩得出。 喂，哦，大学生斯文人，你唔好喐手脚啊！ 喂，边个叫你整污糟我啲嘢啊？打你添啊！ 哎呀，哎呀，你真系打我头，我个头今朝吹成个钟噶，你唔好再搞啦，搞乱晒。 我搞咪搞，我使惊你啊！整乱你啲头发啦、 哎！喂， 而家咩年代啊？你仲吹埋啲咪蛋挞头，唔怪得冇女同学中意你啦，真系可怜虫啊！ 你够啦吓嗱，第一。话明唔准搞人啲头发，第二话明唔准喂话啲女同学唔中意我嘅，你做晒所有嘢，我最憎嘅嘢，我教训下你先。 点止啊！我扯埋你个额头点啊！哎呀，唔准喐啊！扯你个额头，扯啦！ 唔好再打啦，我真系还手。嗱，你仲要仲嚟仲嚟？ 哎呀，我翻嚟啦！你哋喺边啊？哎呀，好一定要相报。 小慧翻啦，嗱，唔好再搞啦。 O K O K， 喂喂，喺呢度，过嚟。 喂， 咩事咁开心啊？ 听住，我终于。都考入航空公司、做空姐啦！ 恭喜你，恭喜你，终于成为全港最最最最最最最靓嘅飞机场空姐。 飞机场空姐。 咩意思啊？你笑我啊？ 唔系，你唔好误会，我系话咧，你喺飞机场上班嘅空姐，边有笑你啫？系咪？我谂多咗啊！ 够啦，你把口唔好咁衰啊 ！OK OK OK， 对唔住对唔住，玩下啫玩下啫。喂，我真系衷心恭喜你、啊。嗱咧，我哋三个之中咧，第一个揾到工，仲系你最想做嘅工，叻叻叻，加油，俾心机吓、 啊。好啦。咁你哋有咩打算啦？ 嗱，我想咧就考好啲大学毕业试、嗯，考得好咧，我想去日本嗰度升学啊！ 宏哲咯、嗯，你好有理想啊！我支持你噶。 多谢。 咁你喺日本读咩啊？ 哎，我知佢读咩，我知佢讲过，佢读 A V 啊 ，A V 学 咩嚟噶？ 阿小华，你唔好理佢啦 ，A V 你唔知咩？ 唔好理佢啊！我想去日本。读 AI 啊 ，AI 人工智能 ，AIAV 是但啦。香港冇得读咩？吓、啊，唔好炸帝啦！你又想识个日本妹咋嘛？知你衰嘢、啊。 我冇你咁衰啊！我想关于咧电动汽车 AI 啊。 啊，太深我唔知道你讲咩、啊。 喂喂喂，好啦好啦，唔好讲嗰啲啊。不如咧，我哋今晚一齐落街口圣基嗰度打边炉，庆祝阿小慧。做呢个飞机场，喂，诶，搵到份空姐工，好 唔好？好啊，好啊，好啊，阿周请。 喂，唔得、 啊， 冇钱啊。 啊？今日先22号、啊，你咁快使晒啲钱？ 使晒咪使晒咯。不如咁啊， 咩啊？ 小慧， 咩啊？ 你借住五嚿水俾我，月头出粮俾翻你。 又借？ 喂，唔好借，小慧，唔好借，唔好借。我发觉咧，你借咁多次钱俾佢咧。好似冇还过俾你啊！ 咁、 小慧啊，你借俾我先啦、 啊。 我真好痛我，哎呀，好痛我，听唔到咕咕声啊、嗯！最多月头喺你个房租扣翻咯、啊。 喂喂喂，你仲讲扣房租？我已经预支咗一年嘅房租俾你噶啦。 哇，阿租你都算衰格啦，同我讲就话小慧冇钱交租俾你、然后又问我借钱。喂，到底你 电话响电话响，我唔同你讲，我入房，你倾住先。 喂。咁唔去食饭啦，我翻房咯。 喂，唔得、啊，小慧，今日星期三、啊，轮到你煮饭、 啊。唔煮啊，冇胃口啊，你肚我自己整嘢食啦。 喂喂，唔系啩？我听到啦，咩人嚟噶？借啲嘢发脾唔煮饭，扣你房租噶。 快啲煮啦，小慧，肚饿啊，听日要考试 啊，快啲啦， 快啲啦，喂！ 鬼叫你哋激嬲我，唔睬你哋啊！ 吓、啊，喂，肚饿、啊，会真系就咁走咗去、啊？ 系咯。 诶、咁算啦，瞓觉。 喂喂，都话唔可以瞓我张床啊！ 瞓着咗啦，唔好嘈我。 搞错啊！ 行开啊！ 我系小慧，五年前由广州嚟到香港升读大学，后嚟认识到同样都系喺速递公司嗰度做兼职嘅阿 Jo， 我哋好投契噶，又好倾得埋，我对佢好有好感啊！可惜佢份人吊儿郎当，冇嚟正经啊！我都唔知佢几时真几时假，所以我唔敢开始啊。后嚟咧，佢话俾我知，屋企人移民去美国，可以俾一间房我住。其实我都谂咗好耐噶，直到佢肯收我租，我先至搬过去，同佢同埋佢嘅好朋友宏哲一齐住。 第一次见阿小慧啊，我就俾嗰对兔仔牙吸引住啦。佢永远有笑容，有自信，有阳光，我中意佢。但系我又知道自己嘅性格，我都唔定性嘅。我相信我真系俾唔到幸福佢，俾到佢得痛苦同埋失望。所以如果我哋开始，几乎已经注定真系唔会有好结果嘅咧。 我哋三个人一齐嘅日子系我一生之中其中最开心嘅日子嚟噶。我哋一齐搞舞会赚钱，一齐唱歌。嗰晚啊，我哋仲喺海边度唱歌、饮酒迎接新年添啊，玩得几开心啊！我饮得好醉，临天光嗰阵时，我感觉到有人轻轻咁样锡咗我一啖啊！阿 Jo。我认得你的气味，是你，一定是你。喂呀，牛肉汤面煮好了，快点趁热吃吧。 哇，真的好香、啊、我吃吧。 阿 Jo 呢？ 他刚出去啊。 咩啊？佢又话肚饿，我煮好佢就走咗，激死人咯！ 小慧，你第一日识佢咩？佢份人冇嚟搭十，唉，唔好理佢啦，食咯。 我煮咗三碗啊！ 哇，啲牛肉，真系好味啊！喂，佢横掂唔响度，我食埋佢啲牛肉先。 唔好咁啦，或者佢好快翻啦。 哎呀，小慧，你唔好对佢咁紧张咁好啦，你俾我食咗佢仲好啦。 佢到底去咗边啫？ 妈咪啊，你去边度啊？ 静默静默，哥哥哥嚟咗啦，唔使惊，咩事？ 哥哥，我好惊啊！ 唔好喊住啦，话俾我听，发生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妈咪头先喺厨房晕低咗啊，我好惊啊，所以拍隔篱叔叔道门咯。后屘佢哋送咗妈咪入医院，得翻我一个人，好惊啊！所以我打电话俾你啊。 唔紧要，唔紧要啦，哥哥嚟咗噶啦，冇事噶啦。妈咪系咪又成日唔食饭，所以我咧就晕咗咧。 我都唔知啊，我只系记得妈妈好耐冇同我一齐食饭啦。 你妈妈每日做嘢做到好晏先翻嚟噶，系咪啊？ 系啊。 咁样，呢度系啲钱，你妈妈翻屋企嘅时候，你记得帮我俾佢，好唔好啊？ 唔得噶， 点解唔得啊？点解唔得啊？ 妈妈话唔可以左要租哥哥啲钱噶。佢话欠你太多啦， 傻妹嚟嘅，呢啲钱咧唔系我就咁俾你嘅，系你妈妈工钱，佢翻嚟你记住俾佢收先，知唔知啊？嗱，袋住呢度吓，食咗嘢未？肚唔肚饿啊？ 我就真系有少少肚饿噶。 咁你想食啲乜嘢？我整咩你食啊？ 我想食面啊。 食面啊？唉，啱啦，你等等，我好快翻，我好快翻啦。我翻嚟啦，翻嚟啦！有冇人？有冇人？有冇人？ 你死啦！ 咩啊？ 你咁迟翻？ 死咩啫？小慧咧？头先有冇啲紧要事出咗去？哎呀，好肚饿喎！仲有冇面食啊？ 猫面啊有啊，你咪想食啊？ 小慧，你又美丽又善良又善解人意，你唔会咁样嘅。嚟啦，我肚饿啦，牛肉面。在哪里啫？俾我吃啦！ 你啊，我只俾你吃啦，加条菜俾你好唔好啊？ 加条菜梗系好啦，我啱啱正正就系心里边想食菜。哎呀，小慧你真系我心目中最冰雪聪明嘅女神。哎呀，小慧 ，I love you very much 啊！ 小慧， 爱啊你！ 小慧，唔好咁快俾佢氹掂啊！ 咩氹掂？ 佢咁好声气对你，一定有企图。 咩啊？ 系咪啊？ 你唔好连听我乱讲啦。 算你啦。 哎，不过咁，可唔可以煮多少少？多少少， 好嘛？仲有乜嘢啊？ 今日咧我唔系堂食，我打包拎走得啦。 衰到咧煮埋俾小三两个人撑台脚， 系咪？ 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嘅，关你咩事啊？ 我唔抵得你咁样对咗小慧咋？ 哦，你而家好紧张，小慧、啊。你心里面想的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先？ 喂呀，糟啊，你乱想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衰仔啊收了很多书的。什么如何追女仔，如何表白，十日内识到个女仔，他变态的。你夜晚睡觉记得锁实道门，我知运懂住。 喂阿糟、啊、你不要乱说啊，打你的。 我没有啊，你不信入房看看他有没有收埋头先我讲的书、 啊。你个衰人怎么入我间房炒、 啊、喂呀、啊、你不要吵啊，我不看，亦都不准面。 嗯，唔好啦，唔好啦，咪帮我煮两碗面啦，小慧，小慧，啊，真系发脾气，啊，岂有此理，抵你冇男朋友。啊，翻嚟啦， 嘈够未啊？癫够未啊？ 咩啊？我一翻嚟闹咩啊？ 喂，你自己做过咩？你自己知啊？吓，嗱，小慧执紧嘢，佢话要搬走。 吓、啊，有冇搞错啊？咁以后边个帮我洗衫啊？ 阿周，你想话我帮你洗衫咋？好啊， 唔系， 如果系咁样，我介绍可以俾你啦。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咁啱讲嗰句说话啫，唔好嬲啦，诶，放翻低啲啊，放翻低啲。 嘢我噶，你冇检查我啲样。 喂，咁间屋我噶嘛，咁我唔系抄，我检查啫，我点知你有冇攞走我啲洗衣粉啊？又盐糖咁啊，嗱，摆低个袋先，唔系， 你仲好意思讲咧？洗头水、洗洁精，甚至连嗰啲米啊，都系我买啊。 喂，你两个唔好再嘈啦，头家散得。 散咪散咯。有人根本啊，从来都冇着紧过呢个屋企。 喂，咁又唔可以咁讲，我冇着紧， 间屋啲灯坏咗，边个冒住生命危险爬上换电灯胆啊？电死噶会，边个帮你打嗰啲曱甴啦？核突到死，边个喺佢哋废柴书虫嗰度帮你整啊？唔通我哋废柴书虫？ 喂，好啦、 啊， 话明唔可以叫我废柴、啊，劲哥你嘛啊，唔、啊、可以再咁嗌我啊！ 唔得咩？我叫你啊，废柴废柴废柴，点啊？你点会睇住小慧执嘢走啊？你点可能俾佢走噶？你而家 唔好嘈啦！ 喂， 系我决定要搬走嘅。你唔好成日闹人啦、啊！ 总之咧，冇我同意，唔可以搬走。一、二、三，摆低啲，摆低，摆低。 哦，喂，你扯烂个袋啦，跌晒啲嘢出嚟啦！ 大家嚟试啦，点会摆啲女人嘢喺里边嘅？哎呀，仲俾我睇到添，真系洗眼啊！真系。 你唔好再搞我啲嘢啊！ 仲有咁大沓信嘅？ 俾翻我，唔准睇。 哇，好浪漫啊！啊，睇下寄俾边个？ 吓，唔准睇啊！ 我最爱的阿 Jo， 给靓仔浪子 Jo。哇，咁肉麻 啊！你唔好再教啊，俾翻我啊！ 喂，乜你喺出边又识个人叫阿 Jo 嘅咩？啊，咁啱嘅， 嗰咪系你咯，我写俾你噶，得唔得啊？ 咁吸住我阿 Jo 咪 小慧中意你 啊！ 小慧中意我，原来 你哋俩笑过未啊？所有嘢我都唔要啦，我走啦，我以后都唔使见到你哋啊！ 咁即系点啊？喂，即系点啊？ 傻佬，追啦！ 我小慧唔好走啊！小慧我讲一少咋，唔好走啊，翻嚟啊！ 彼此算是朋友，总有诀别时候，许多苦恼在我心，最恨手，即使你未留意，只见世事如旧，可惜只有是我苦，决在长中退后。身承受，不必再度怀念我，不要再度怀旧，今天的我无异性，向着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时间针对两眼就一点钟，今日嘅节目亦都喺呢一个嘅。蔡富华先生嘅歌声之中咧，高一段落， 怀住依依不舍嘅心情离开。 你怀住依依不舍嘅心情点？系 啊，对啊，依依不舍系嘛，嗰个依依系嘛，明嘅。阿依依，煮餸嗰个啊嘛，我嘅厨房嗰个啊嘛，明嘅。听日继续留意我哋嘅下集大结局。 好的。 在这个放学的声中，我们又要交给美联香港 Lazy Gong， 听日十点 再见你，拜拜， 执书包啦喂， 又放学， 翻屋企啦喂， 收快乐， 咸咸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陪到极， 哇！现在就冇力。哎呀， 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真真越快啦！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 现在就快乐， 现在就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快到晏昼一点钟，阿杨嘅毒气温上嚟湿度58%，先听一点钟嘅新闻报告。